早晨，而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名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好嘅船船仔咧会由六点钟嘅呢一个时段开始同大家倾偈啦。今日系8月11日，农历咧，农历原来就系6月25日啊！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今日嘅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去到今日嘅7点钟。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系咪一个叫做安静嘅人呢？我咧其实都算系一个几中意周围走，然后一定要好嘈，即系点解啊？好多人一齐同我一齐好热闹咁样度过每一天嘅。咁但系最近我发现咧，原来静落嚟咧先系好噶。原来安静咧系一个人内心强大嘅最重要力量。安静咧系点样咧？就系退出其他人嘅热闹，回归自己嘅世界。因为安静其实是一种很高贵的气质，同埋可以帮我哋嘅生活做一个减法，但系同一时间咧，又为我哋嘅精神世界做一个加法。专注喺自己中意嘅事上面，尤其是咧，我哋呢一个世界咧，好多人都会摆啲嘢喺 social media， 好似唔系几好啊，因为唔声张、唔炫耀、唔迎合，喺自己嘅世界入边咧，做一个安静得体嘅人，反而你先会觉得舒服噶。因为你当你的内心很安静很朴素的时候，你的圈又是特别干净或者简单，你的生活呢自然才会顺利圆满。一个人最高级的活法可能是静下来，静下来呢才是一切有可能。因为当人的身上是静的话，无论你是顺境还是逆境，你呢反而才会找到最好的方法生活。好像王菲那样，可能呢她会觉得自己好辛苦啦，身边系会遇到越唔同嘅事。但如果好似佢咁咧，唱一首歌给自己的情书，咁样你就会揾到自己嘅安静方法啦。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喘气。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别语。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得好好进睡，心谷都盼过后，从黎明寻到这不甘心相信的金句，这高贵战士用自言自语，在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它不可以靠，归家也不必避雨。我要给我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在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别语。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外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的早上，今天的天气是多云间中时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记得大遮出街啊。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亦都比较明朗噶。嗱，今日揭一揭报纸去边度咧？去启德邮轮码头啊！唔知大家有冇去过？我都有去过嘅。嗰度咧，其实系有时会用翻启德旧机场嘅一啲设施咧，去做佢嗰个检查嘅设备啊。其实系几值得去睇一睇噶。嗱，不过咧，原来去到2013年开业之后咧，成日都俾人形容为死城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的杨润雄局长就讲过了，其实本身码头的初期设计主要是为了服务旅客的上落船，所以本身是没有一个想着有商业用途的计划的，但是随着这个启德发展区的进步，那里的交通配套和商场都比较完善的时候，他就说开始要重新评估一下究竟邮轮码头和在启德的角色和定位了。亦都有立法会议员提议呢，其实是应该借鉴一个地方，就是尖沙咀海港城的模式，就将这个邮轮码头转型变了做一个主题的休闲场所，吸引回除了是外地的游客之外，就是本地的居民了。不知道大家真的有没有去过启德邮轮码头，因为我之前去的时候呢，是真的得一条小巴线，还有只有的士才去到的。所以呢，近期的启德邮轮码头交通问题都引起了争议了。然后所以他就加了很多不同的巴士班次的，甚至有些免费的接驳巴士是可以提供。这个时候呢，亦都是实施了5个疏导乘客的策略，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呢，亦都希望是有多啲當地嘅規劃，例如一啲大型嘅遊樂園啦，或者啟德體育園係可以做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類似係想整一個好似體育用品區咁樣，呢一個係都係其中一個議員嘅建議。咁我都覺得係嘅，尤其是咧旅客更加希望係直接去到嗰個旅遊地點，而唔係喺啟德區嗰度遊花園啊嘛，好難出翻去市區。咁加埋本身遊輪碼頭個地理位置或者早期規劃咧，本身係有少少問題嘅。咁所以咧後期修正亦都係有難度。咁呢一樣嘢咧，不妨就俾政府諗多幾步啦。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相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舟好大酒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 找。 何必多借口？让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变罪疚。 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晨光 Happy Friday， 今次去边度好呢？今次就是大家去一个山顶公园啊！嗱，呢一个地方咧，我会形容是不可多得的野餐圣地啦。咁本身咧，山顶公园其实就是香港总督的山顶别墅嚟嘅。咁1946年嘅时候，就因为战火的损毁啦，咁所以而家就变咗一个空地再发展咧，成为一个山顶公园啦。咁点解咁值得去呢？系因为嗰度其实我觉得都算方便啊，你系搭车就去到，行上去就得噶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又有好多嘢睇，好靓喎，好啱打卡，同埋同啲小朋友去野餐噶。咁有几个打卡位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先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旧总督山顶别墅嘅守卫室，其实一定系我哋去山顶公园嘅必经之路嚟嘅。本身咧就系佢哋嘅守卫宿舍，咁当年嘅建筑师就采取咗苏格兰嘅古堡式建筑风格啊，咁所以系好有欧陆特色嘅，咁系都几值得去睇一睇。喺1995年嘅时候咧，已经变咗做一个法定古迹，咁大家不妨咧去嗰度影一影相，同一时间咧可以，如果你同一家人去嘅话，啊可以教下小朋友当港史嘅历史啦。咁第二个打卡位咧就系守卫室附近嘅石街啊，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啦？其实咧守卫室附近嗰个石街咧系有一个类似象牙白色通嘅一个建筑嘅，咁咧睇落去系有少少残残地嘅，咁但系又好靓噶，因为佢系有俾一啲绿藤啊，即系一啲攀藤植物去围绕住佢嗰个石柱同埋墙面嘅，咁反而有一种好似你去咗外国嗰啲古堡咧，有个城，有个神秘感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嘅时候，不妨咧去呢个位又停一停，打一打卡。 咁嗰个位其实都系比较简单嘅，咁但系你系发现每一个角落都会成为到你嘅打卡位，系几值得去噶。咁去到终点嘅山顶公园之前咧，其实你都会遇到一个公园仔，咁嗰度有一个圆艇嘅凉亭，同埋加埋一个好靓好靓绿油油嘅草地嘅，咁啊相得益彰啦，亦都系有一个好宁静和谐嘅画面啊。咁如果怕山顶公园好多人野餐，其实你都可以先喺嗰个位野餐嘅，都系冇问题。咁另外咧就系柯士甸山游乐场，嗱呢个都系途经嘅啫。咁但系记住，呢个唔系山顶公园，系因为有啲似嘅，又系欧陆式设计，然后有一个好靓嘅古堡咁样。咁大家系都可以系打卡。咁但系如果一定要去到我哋嘅山顶公园咧，就去到港岛嘅最高地方啦。咁嗰度嘅中心咧，点样知道嗰个系山顶公园啊？其实咧系有一个少女心十足嘅天蓝色嘅凉亭啊。咁周围就系俾一啲篱笆去围住嘅一个好靓嘅花圃啦。咁如果嗰日嗰个天气系可能毛毛地嘅，影出嚟咧，我会形容有啲似爱丽丝梦游仙境嗰个画面嘅。咁但系如果阳光明媚咧，啊就变咗系嗰种白雪公主同啲雀仔喺度玩嘅嗰一个画面啦。咁其实你上到去最高嘅位咧，系可以睇到港岛嘅最高地方啊！你可以睇到楼下啲大厦啦，有啲乜嘢嘅类似系黄昏嘅话，如果喺黄昏去咧，可以睇到日落啦，系真系好靓噶。咁如果咧你真系谂住去野餐嘅话咧，算使亦都提一提大家，可以带啲咩呢？因为其实那里是有一个很大的草地的，就算你带埋宠物一家人去那里玩，其实都挺好，因为其实你的狗仔呢是有很多位去跑的。所以如果你要坐低呢，就记得一定要带返张野餐毡啦，带一些食物啦。还有呢，如果你是怕蚊的，记得一定要带蚊，还有最近落雨啊，记得要带遮啦。 擦后我会睡，怎解释世上公允？就算伤患累累，习惯强忍，拭干眼泪，绝地求生，练习都知好天境感教训。我吞过一千种悲伤和一千种破碎，活预料着未曾兜转时间。成咒语，命运怎可以随我意愿？但我不甘终点没有预言，尝尽了艰苦之后未能解脱。当一切渴望流过我，当一切愤怒无端会醉成暴雪。 一千种悲伤才知心不会穿，绝望慢慢就能超脱，时间怎会成咒语，命运里边不管走。 早晨嘅时间嚟到6:29，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小白呢个时间都出翻出嚟啦，26度嘅气温，一首嘅作品嚟自郑秀文嘅《吃掉悲伤》，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同你哋见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新加坡，并且与新加坡外长惠民会面。新华社报道，双方积极评价当前中新关系良好发展势头，表示将会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互联互通和互利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双方将会筹备好将会在年内举行的中新副总理级双边合作机制会议，统筹规划下阶段合作，拓展新合作领域。新方高度评价中方近期采取人员往来便利措施，双方将会加快全面恢复两国直航航班，密切经贸、人民和旅游交流合作。另外，双方亦都就地区和国际等议题广泛交换睇法，将会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示，中国开放赴日团队旅游旨在强化人员往来，促进相互理解。吴江浩在东京出席有关改善中日关系的活动时候强调，中日友好符合双方利益，又认为展现友好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希望更多日本人赴华了解真实的中国。强烈热带风暴卡努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且继续吹袭朝鲜半岛。南韩多地出现强风暴雨和灾情，至少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在大邱市，一名67岁男子在河中被发现时心跳停止，送院之后不治。市内另一名坐轮椅的男子亦都堕河失踪。南韩当局表示，卡努吹袭期间，全国报告大约160宗设施受损事故，超过14000人疏散避险，355架飞机航班取消，几百班列车停运。卡努系喺寻日上昼登陆南韩东南部巨济市之后，继续北上，贯穿南韩，晚上到达首都圈附近。江原道和慶尚道多个城市出现大雨，预计卡努移至北韩境内之后会逐渐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比利亚维森西奥被枪杀之后，总统拉索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哀悼3日，并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拉索表示，比利亚维森西奥被杀是一宗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犯罪，但在今个月20日举行的大选不会因此而中断，他将会调动全国范围内的武装部队和警察维护民众安全，确保选举顺利进行。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比利亚维森西奥在首都基多北部出席选举集会，他在离开会场的时候被人连开多枪，头部中枪死亡，袭击亦都造成9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 㗎？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嘅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唔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联系 香港，95年公共广播95，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Vivi。 我不单只有听香港电台的节目，我还有份参与由少数族裔自己制作的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恭喜你啊 RTHA 95岁生日快乐啊。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暑假嚟啦，潮清寺继续陪你过暑假。 天气咁热，又点少得水上活动 ？Brian 海琪就带你去玩独木舟。 Coffee or tea 唔止消暑解渴，仲可以代指人嘅性格。今集青春众主持就同你探讨下。 想打暑期工，可以睇下 Alan 去搬运公司实习掂唔掂。 逢星期六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一齐 mark 实我哋 潮清寺。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嘅早上，继续咧欢迎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船仔之外咧，冇错啦。咁啊，小白白元浩咧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嘅。26度嘅气温啊，咁啊，朝头早都系话俾大家听，今日嘅天气咧都比较上唔稳定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小白。 唔知道你有冇中唔中意叫外卖嘅习惯嘅咧？ 有啊， 喺工作啦，即系翻学啦，啊你仲放假？我带你假就 系啊，系、啊。 你翻学嗰阵时候会嗌外卖噶？ 翻学啊，真系少、啊。 系咯、 啊，通常你都会翻学校 canteen 噶嘛， 系、 啊、 真系、啊。 同埋我好中意 好食噶 canteen。 睇边间嘅咁当然，咁中大有好多间餐厅嘅。 喂，有冇嗰度剪头发啊？你 哇，呢啲嘢就真系一唔可以试嘅。 系咩？ 即系咁讲，因为我见到我啲祖伯啦，即系我之前识到啲师兄姐咧，佢哋就系有一次就话哇好闷啊，冇嘢做啊。之后咧就自己盲中走咗，系啦，各位中大系有一间 salon 嘅，即 系 有一间剪发铺啦。 好似系坐三个人到啫嘛，系嘛？ 我冇 exactly 入過去，但係佢係一個，總之睇門口咧，直情係我唔知嗰度係 salon 咯。即係如果你唔用心啲睇，咁你入到去咁佢剪完出嚟就話佢係佢人生最後悔嘅決定咯。嗱呢個係我 quote 佢㗎，唔係我嘅我嘅嘢嚟嘅。 係咪仲係喺超級市場嗰個位㗎？ 是的而家咧喺外国咧多咗一款咧，系用飞行嘅方式去到送俾你嘅。 飞行无人机嗰啲啊？ 佢唔系嗱，无人机就我哋譬如有啲送书啦，或者送货件嗰类咧，就都仲系有用无人机喺外国。喺香港难啲，因为香港如果你住十八楼嘅咁讲，你住十八楼。咁你個無人機飛上去，仲要好穩定你嗰個高度咧，所以就香港就難啲，因為人哋嗰啲外國嗰啲咧就放 house 嘛， 哦係啊， 放喺門口咁啊成功降落，放低咗個包裹佢係走咁樣嘅。咁如果我哋嘅話就要諗下計仔點樣去到解決呢、這、一個，即係我哋都住得高嘅問題啊嚇。好啦，咁你頭先就會諗下無人機啦，佢就唔係、哦，原來咧佢就係真係真人飛天送俾你嘅。点样送呢？唔、wow. 知阿船仔有冇见过而家啲飞行装置呢？其实都有啲好似类似方程，系用方程式嗰啲比赛长度咧 ，F1 嗰啲啊，咁你就可以喺入面都有啲无人机，唔系即系叫做人类嘅喷射装置咧，去到做一啲嘅比赛嘅。 我好似见过，系咪即系类似哇？点样坐一张凳咁样啦？之后佢下面会喷啲气出嚟。 哦，佢呢只咧就唔系坐一张凳啦。佢呢個咧，首先個背脊咧就孭咗個好大個嘅背囊先，咁、那個背囊咧係一個嘅飛行裝置嘅引擎嚟嘅，然後咧佢隻手咧就有啲叫噴射器咁樣嘅，兩隻腳咧只腳就反而冇嘅，只腳咧就吊吊揈咁樣嘅，咁佢咧就一個飛行裝置咧，咁啊用隻手去到好好控制你嗰個平衡，咁啊呼咁啊飛嘅，咁啊飛得都幾快嘅。 哇！但係佢呢一款係真係。我本身以為佢唔算飛得好高， 佢高啊！ 但係佢飛得好高、 啊，係啊，佢飛得高嘅，所以其實我有少少心諗佢後面嗰個裝置會唔會本身都裝咗個降落傘先？ 哦， 即係萬一你有啲咩事 ，touch wood， 哇壞咗、啊，跌緊落去、啊，咁你都有個最 係啊 old school 嘅降落傘可以俾你。飞落去啊，慢慢缓冲落去啊！ 我会想玩咯、啊，但系你叫我日日咁样做咧，我觉得有啲危险啊！ 系系啊， 尤其是佢送外卖系真系一份工嚟噶嘛， 系啊， 即系话佢系每一日不断 飞咯，系啦、啊。咁当然啦，我谂邀请佢去到飞嘅话咧，个价钱会贵昂贵好多啦。咁但系佢用两只手去到做喷射装置去到平衡嘅时候咧，发觉飞第一个速度快啦，第二就系佢可以送外卖嘅地方咧系几多人系做唔到嘅，即系例如喺个山上边。咁你就算你用电单车去送外卖嘅话咧，你好难去到咁高嘅地方，或者你有啲偏远少少嘅海滩，可能中间有啲几崎岖嘅路嘅，咁电单车都唔系咁方便去，咁但系佢又可以去得到，所以都有几多呢个嘅唔错嘅选择可以俾到呢一个嘅装置咧提供佢嘅服务啊。咁啊，外国而家佢系一间 pizza 嘅公司咧。就是可以送呢一个嘅飞行人员送外卖嘅服务啦。 哦，系真系有，我以为系 gimmick 嚟噶。 唔系 gimmick 啊，咁所以佢上个月开始一个飞行外卖。 哇、wow ！ 个 terms 叫飞行外卖。 系咪真系快成倍咧？我估。 gimmick 咧就快之余咧就系过瘾咯。 哦，咁 因 为 我系嗌外卖嗰个嘅话咧，我见到有个人天空嗰度降落嚟，然后佢就系负责送外卖。其实老实讲，我会开心嘅。 好似 Iron Man。 系啊。 但系佢。帮我送外卖 系啦，咁所以咧嗰个感觉都系开心嘅。咁呢个咧都已经系未来嘅趋势嚟噶啦，人类都会喺天空嗰度飞，咁啲装置会越做越细，会唔会变成竹蜻蜓咁咧就唔知啦。 有得意啊！ 咁但系希望喺我有生之年可以试下用呢啲装置飞下啦。 得吓，你而家去 apply 做嗰个外卖员咪得咯？ 系、哦， 你即刻飞过去 apply 啦， 即刻去做 training 先。 系啊， 啊，你呢个提议真系非常之好啊，好有见地啊！ 晨光百科， 朝早六点四十二分啦。咁啊，晨光百科之前咧，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三十度啦。吹和缓西南风，咁啊间中咧就系风势清劲噶。展望咁啊，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都系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 呢啲天咧，即系突然之间又落雨啊咁样咧，可能都会容易出现一种嘅昆虫，呢种昆虫咧就系、是、叫做飞蚁啦。雨季即系譬如八月咁样咧，都系雨季啦，天色咧就容易唔稳定啦，飞蚁咧经常都会出现嘅。咁当然都有办法对付佢啦，但系实际上飞蚁呢一种嘅昆虫，点解同即系蚂蚁会有翅膀？点解佢哋又大雨先出现呢？飞蚁其实咧唔可以叫做蚂蚁噶，佢系有翼嘅白蚁。生物学上嚟讲，原来佢系蟑螂嘅亲戚嚟噶。听到都惊一惊。每逢雨季咧，咁白蚁巢就会有相当数量嘅幼蚁啊，嗰啲好细只 B B 咧，咁啊发展成为有翼嘅昆虫。佢哋就会等待合适嘅天气咧，先至会集体飞离开佢哋嘅巢穴，另觅地方咧就组织一个新嘅居所嘅。好啦，咁头先讲过啦，飞蚁其实就唔属于蚂蚁噶，咁但系都话过，佢哋系要等到呢一个合适嘅天气先至飞离开佢哋嘅巢穴噶。所谓合适嘅天气几时呢？原来呢一种昆虫嘅特性咧，系大概摄氏20度以上。相对湿度80%，即系例如我哋而家26啦，相对湿度92%咧，其实咧系都已经开始适合佢哋噶啦。嗱，但系仲有啲条件嘅，例如系气压急速下降至到大气压以下嘅天气。如果大家留意新年上有阵时都会讲下咧嗰啲大气压力啊，冇错啦，昆虫亦都可以咧就侦测得到呢啲嘅大气压力嘅，咁亦都可以从而咧就了解得到佢哋几时先系最合适嘅飞出巢穴嘅机会。所以咧，飞蚁经常都会喺就嚟落雨或者正在落雨嘅时间，先至会集体离巢噶。由于佢哋呢种昆虫嘅习性咧系趋光习性嚟噶，所以自自然就会飞到去一啲有光嘅地方，例如你间屋企啦。一对雌雄嘅白蚁飞到入去之后啦，佢哋翼咧个翅膀就会跌落去噶咯。环境许可底下就会开始咧就产卵啦、筑巢啦，然后有一个白蚁窝喺度，繁殖力相当惊人，而佢哋更加会蛀食一啲木材同埋木制嘅家具，对屋企造成一啲严重嘅破坏。所以大家咧，如果吓要落雨天嘅时间或者大气发觉压力啊急速唔同啦，就要留意呢啲白蚁啦。 粉甘同味，浮沉高低都总有道理，永不厌时期。年年青春，放松不皱眉，无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黄绿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走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付出的真心，哪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我么？放松不皱眉，无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惦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怒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走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出的真心，那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我么？世间一切难以预期。 爱那管佢哋经历过危难亦没舍弃，未会怕风霜同悲。新的歌曲抛起你的好奇，掀起了忆记，送上了期望你未来，困恼与烦闷也即细微。狂怒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走出低谷，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乐观更易过，梦想的缤纷，我伴你张罗，重新振作，愿意付出，开花结果。 嚟到早上六点四十九分，再提提你，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温德乐队嘅全新作品《狂 loop》的新歌，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四十九分啦。有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有 Sunny Sir 喺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白大侠，点解今日又 变咗大侠嘅我？ 即系你上一集都无端端又如来神掌，又万佛朝宗咁样，咁我配合翻你一个星期嘅表现啊嘛。 系有冇曹达华嘅影子？觉得我？ 哇，有啊有啊有啊，哇， 犀利啊， 都不得了啊，整个天残脚你弹下先。 哇，系好嘢喎，天残脚你都记得噶吓。喂，咁但系我哋即系讲翻正经啦。行山嘅时候咧，我哋面对住好多飘忽不定嘅天气源。香港我哋会有个 天文台 有好多嘅 app， 嗰啲 app 有好多嘅推送，我哋嘅 push 咧，去到俾我哋啲提示，好好啦。咁如果我去外国登山嘅时候咧，通常佢嗰个天气图或者我哋需要理解嘅，有啲乜嘢嘅范畴，我哋一定要去明白。同埋係必用嘅，咁啊要等啊咁專業嘅新嘅時候咧，同我哋講下啦。 哦，第一件事咧就你大部分人都會睇嗰啲圖像啊。 嗯， 即係其實外國嗰啲嘅天氣 apps 咧都好 user friendly。 嗯， 大家都明白到用圖像好過用文字。 係 啊，咁啊用 即係一個人凍咧就發鐵彈。 咁佢有個 熱就新嚟出嚟 logo 啦， 啊落雪啦，係 好多粒雪嘅 logo 啊，即係好大雪。 係啊，啲最容易明白，即係個太陽好大過冇雲嘅，即係好猛太陽啦。 咁啊，雲前面有一嚿雲、兩嚿雲、三嚿雲咁就 係啦，係啦。 係香港天文台嗰個都係咁嘅喎，即係一嚿雲啦，跟住有四點雨，跟住有八點雨，就即係好大雨啦咁。 係。 即係用啲好簡單嘅圖像。 如果閃電咁點算啊？ 誒，唯一個咯， 就係閃電啊！係 啊，如果不停有雷暴咧，就好多個閃電咁樣。 係喎，係喎， 咁呢個就即係全世界共通嘅語言啦，即係手勢啊，或者啲圖案啊， 象形文字啊，最簡單。 係啦，冇錯。咁仲有佢會分一二三四 grade 嘅。 嗯。一二三四 grade， 即係有辣有唔辣啦， 係啦， 即係同嗰啲五小辣啊、大辣啦、特辣一樣咁樣。 咁我哋就會用佢我譬如日本嗰個 apps 咁啦，咁佢哋就會用 A B C D grade 嘅。 係 A 係應該係最 係 perfect 嘅， 最係啦， 係啦。咁佢會見到 A 咧就係個太陽咁樣啦，跟住 B C D 咁褪落去啦。 有冇戴太陽眼鏡㗎？個太陽 係冇喎。 咁咪整親， 但人哋嗰啲 Apps 已經好細格噶咯，跟住即係 仲要戴太陽 眼鏡咁大，上面仲要整個太陽副太陽眼鏡，仲要係一啲有品牌嘅咁樣，睇唔到㗎，即係先一望就望到，簡單易明嘅，咁就最好啦。咁第二樣嘢我哋要睇嘅咧，就佢會通常有天氣個温度， 係 咁就嗱温度呢度咧有啲 trigger， 有啲即係奇怪的地方要留意翻嘅， 例如咧。 通常咧就睇翻佢究竟系边个高度嘅温度 啊？上升1000米减6度嗰个道理喎、 哦。哇！你有背书、哦，唔够你嚟咁样喂，就嚟我各位听众，我就嚟唔使做啦， 即刻抢集出嚟讲啦。 好劲啊！ 好少可有啲嘢我识噶， 系啊，就系、是、嗰个啦。咁跟住嗰边我哋喺个海平面个温度，如果系20多度， 嗯、 其实每上1000公尺会跌6度， 嗯， 咁呢个系个即系列表温度。 嗯， 咁体感又唔同嘅喎， 系啊， 咁所以体感咧，我哋就会睇乜嘢咧，加埋嗰个叫做风速， 风速 系， 咦，风速佢都有个 theory 嘅，我我真系唔记得啦，就系佢个风速大概几多，吹几耐嘅时候，就相对你身体嘅体温会减几多度，都系数学嚟嘅。 其实你香港有啲 apps 啦，你只要入个数字落去，咁佢就会出埋个体感温度俾你。 年代真系唔同啦， 系。 唔使自己計啦， 唔使背，唔使背，即係非常之好。咁，所以有時候我見到啲行友咧，話好認真嗰啲咧，佢就會帶個風測計，咁啊動喺個山度 check 個風速，因為佢哋想試個熒幕啊。咁佢就去啲比較大風嘅山頭嗰啲地方，我唔講啊，費事穿煲嚇。咁佢就啲好大風嘅山頭裏邊咧，就擺個風速計喺度。 哦， 然後就攞數據。然後想話俾啲，即係呢啲發燒友嚟嘅，真係佢唔係廠嘅品牌，佢話個發燒友嚟嘅，我想試下咁嘅風速情況之下，個營裏邊能唔夠抵擋得住， 保唔保到？ 係保唔保到啲風唔入去啦？ 會唔會漏風啦？ 變形啦？ 係啦，會唔會個個温度唔好啦？咁樣 或者我點樣落啲營繩啊，落啲街拉啊，掹住佢啊，點樣抗風啊？ 譬如有啲上珠峰嗰啲，其實佢好多都好勁嘅，老實講嗰啲。 咁嗰啲營就重好多添啦。咁同埋佢都預咗你吹到扁咗嘅啦，即係佢啲骨有彈性啊，啲嘅抗風力強好多啊。咁但係香港就有班友仔好鍾意買呢啲型返嚟試啊，即係近幾年我就少見佢哋出現啦。 嗯，佢哋都忙啦。 都係呢幾年嘅，大家 都大咗。 我又 想唔知啊，想唔到咁多。 唔會好 fit 噶， 就係等你講呢句咯。 我識嗰幾個老友記真係冇得頂啊！即係你望落去咧，退休人士咁，但係行到一支箭咁走咗去。 係嘅，身形又好，佢哋嗰啲 有肥有瘦嘅。 哦，係咩？ 好神奇噶！係啊，肥唔等於 咁，即係證明係啦。嗱，又印證咗一樣嘢，肥有肥行，瘦有瘦行。 所以呢個行山活動就最神奇咁，我哋好似差 咁。咁講翻頭先個風速嗰個計，跟住咧， 佢哋就會有個數字，就可以計翻咁嗰日個體感温度係幾多 少。哦， 係啦， 咁就可以公布翻俾啲隊友聽， 係啦， 體感温度。 其實就即係好似啲巴士迷嘅發燒友咁，大家會聽 engine 嘅聲音啊，即係去到咁樣嘅情況咯。咁我覺得正喎， 哦好嘢喎， 好即係對呢樣嘢專咧，我覺得係好。 係啊，除咗用個風速計嘛，佢就 係啊係啊係。 咁用風速計之外，攞隻食指舐舐條脷，跟住遞上個天嗰度，可唔可以講到嘅咧？ 呢個叫風向儀咯。系啊，即系你 feel 到边边有风吹过嚟啊嘛！ 人肉风向仪呢、 這个，直升机个嗰个风向仪好简单嘅，喺个挡风玻璃前面夹条绳仔就 系 啦。 哦，系 真噶， 就睇下 系啊，真噶 条绳发去边。 我嗰次就即系有朋友佢揸架叫 R22 嘅直升机，香港嘅咁啊，佢抹干净飞机先可以起飞啦。咁啊，前面有条绳仔，我差啲想掹咗佢。咁啊条棉绳摆喺前边， 同你做节目相当有趣。 我真想掹咗佢，咁 掹咗真系多谢你。 真咁唔知嘛？你即系正常。你嗱，你坐人哋嘅车，咁前面有块树叶，你都要帮佢拨咗啦，系咪先？系嘛，好合理啊。咁有条棉绳楞喺度，咁咪即系棘住咗啦。因为佢咁抵死咧，就夹咗喺粒螺丝中间噶嘛。 就系用粒螺丝镶住佢噶。 系啊，但我以为系夹住咗嘛，棘住咗嘛，想掹嘅时候就好。 你唔好搞，你唔好搞， 冇。诶，中间有几个广东俚语噶，系啊，你咪鬼搞咁样。咁我咪好啦。咁后屘问佢咩嚟噶？咁啊，风向仪咯。我真正讲、 一条示范法就风向仪， 两条绳嘅，即系个 U 字咁咧就夹咗落去，咁、一条镜睇唔到嘛，所以就两条，就发架，条绳就不能太重，如果太过胶嘅尼龙咧，你发唔起啊，咁有时软身啲，好似系棉绳咁嘅，佢话霉咗咁点啊，换咗咪换个条咯， 咪松咗粒螺丝再入个第二条， 系啊，呢个就最准确嘅风向仪，我听完之后， 大开眼界、 我真系大开眼界啊！即系大乡里出醒啊！原来香港啲直升机咧，你坐嘅时候，佢第一件事会俾救生衣我嘅。即系你搭嗰啲咩泰啊，咩航空机啊，咁啊上到空姐就欢迎江南白先生，俾件救生衣你仲上唔上机咧？你都唔会上机系咪？佢救生衣系薄之 it 嘅， 系 咁啊，佢里边有个CO2 嘅樽喺边，咁有个盐饼就顶住嗰个樽口嘅，当一掂到水咧，个圆饼就会溶啊嘛，咁个就会自己 充气 胀啦咁。咁我话咁咪而家直升机咁即系点啊？哦，你跌落海咁跌，我跌咗落海先至会溶得着。跟住我话个心有啲戚戚然咁，坐直升机又要着件救生衣，又惊我跌落去。 其 实 我即系题外话啦，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即系直升机或者我飞上天啦，唔好讲直升机飞，我飞上天嘅话咧，其实我系需要一个降落伞多过一件嘅救生衣。 哦，咁其實佢有解釋我聽嘅， 因為直升機的原理是即係用個螺旋槳打落去，跟住啲風撲翻上嚟啊 嘛。冇錯。 如果萬一嗰個螺旋槳失控嘅時候，即係冇咗咧，咁個機器會慢慢咁發下發下咁轉落去嘅。 嚇 嚇！即係個葉仲喺度噶嘛，佢冇咗個葉啫，佢都會一路咁轉落去。就唔會突然之間冇曬，砰跌落去嘅。佢慢慢咁晾下晾下晾下晾下晾下咁樣，你咪有時間俾你嗌兩句 Mayday 咁樣，跟住就放落水。咁落到去之後，佢話好少會即撞落去嘅。咁所以其實相對直升機係安全過飛機嘅。 哦，因為佢係都係晾下晾下落去， 係啦， 佢就咁噗一聲插入去， 係唔會嘅。除非你個尾舵嗰個出咗事就麻煩啲。 嗯， 因為佢用嚟控制左右嗰個咧，你冇咗個就會真係爆旋陀螺咁樣轉陀螺 咁啊。所以咧，即係直升機上面就有一個風向儀、風測儀、風向儀。 哇！我哋好似撐到好遠啊，係 啦，唔緊要。咁我哋可以下一次就真係講下咧，喺外國方面有好多唔同一啲嘅軟件咧，擺喺手機入邊應用嘅。 係， 除咗圖像之外，今集已經講咗圖像啦，下次可以講下到底仲有啲乜嘢嘅資訊，我哋係可以喺人哋嘅網站或者人哋嗰啲天氣 Apps 嗰度揾得到啦。唔該曬，張先生，拜拜。 係。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朝早7:08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朝头早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早上嘅时候先有白元路小白喺度，以及咧就船仔都喺度。早晨， 早晨， 出边27度啊，咁啊天气咧朝头早嘅时间可能都会发觉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飘忽不定。咁啊各位听众要留意住啦。转头咧船仔都会出去同我哋即系坐井观天啊，望下天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转头就啊拜托你出去啦吓。好，咁啊而家先一齐同阿姑姑咧。就倾下偈先。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呢一个嘅交通情况系点。 咁先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丁九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就要特别小心。咁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果栏。咁封路情况，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现时车辆系禁止由九龙湾嘅宏泰道左转入去宏开道。而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爆水管去云华街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三号 C、三号 X、302同埋302A 系需要改道行驶。至於在土瓜灣的龍浦道，亦都是受到水管急收影響，去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徑部分行車線封閉。尖沙咀的廣東道受緊急維修影響，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車線都是需要封閉，暫時未有車龍，晏晝就可能會有㗎啦。 嗯，晏晝個車龍，尋日個車龍都長長地 去到佐敦道附近啊！ 哇， 都好多喎， 都幾遠喎， 咁可能都 有有啲的士哥哥喺度等客啦，加埋各樣咁就頂到去佐敦道咁。 哇，去到佐敦道嗰度添啊！哦，所以。所以都要留意住啊，咁呢个都已经寻日噶啦。其实佢即系近住北京道呢一个嘅 都几日噶啦，睇翻先，8月5日开始， 哇， 都成个礼拜啦，差唔多。 嗰个紧急维修都要快啲处理好佢先得啦。 咁安全係緊要嘅， 安全 係 第一嘅，係啦， 快係第二啦。 今日都幾多嗰啲爆水管好似， 係啦， 好 係啊， 曳嘅啲水管， 又可能又落雨又乾又熱又凍咁樣咧，頂唔順啦，太變幻， 佢哋都頂唔順啦，冇冷氣啊佢哋， 變幻原是永恆嘅。水管都要明白呢个道理先得，如果唔系搞唔掂。 所以变下啲水管都系 事。系啊，不过水务处都好嘅，即系知道边度一有情况嘅时候咧，就即刻去到抢修啦。 系 啦，睇下会唔会即系佢哋都要不断去改变嗰个水管嗰个物料。 嗯， 其实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变幻原是永恒，咁你啲天气咁样，咁你啲水管如果热得滞又唔得，冻得滞又唔得，咁其实都系恶搞嘅。 慢慢小修小补 啦。冇 错啦。咁好过封部分啊，好过封全线 嘅， 好似礼拜一咁样。 冇错。咁啊，的而且確辛苦咗一啲叫需要即係緊急復修嘅工人啦， 喺户外工作， 佢哋真係都辛苦，即係天氣又熱啦，又突然間落大雨啦，幾麻煩呢啲天氣， 好狼狽嘅，有時突然間落起雨上嚟都 係啊。咁你唔通即係話哇落雨啊舒服就唔會啊，落雨真係跟住 一 曬仲辛苦。 上 但係佢哋好聰明㗎喎，我琴日就係落雨啦，咁有個清潔嘅姐姐咧，佢係直情有一個雨傘型嘅帽咯。 哦， 即系佢系我可以我嚟避雨啦， 我有见过， 系啦，然后佢太阳就拎翻顶草帽出嚟戴啦， 系 系啊，佢哋呢啲就都好聪明嘅，做咗咁耐又知道点样应付个天气变化， 系啊，咁所以各行各业咧都系有佢哋自己嘅智慧喺度嘅，咁啊需要即系佢哋努力嘅时候，我哋都要同佢多啲鼓励先得啦吓， 打气 打气打气，好，交通上面仲有啲咩提醒咧？ 提醒就冇啦，不过见暑假啦，你可能会带啲小朋友出去玩， 会啊， 咁有啲就两位嘅。地点可以介绍俾大家，系啊，你都系大埔区嘅居民， 系，哎，你记得喎， 系啊， 果然关心我哋啊， 咁你上门揾你哋， 嚟啊嚟啊嚟， 借厕所， 过嚟啊， 咁样有个新嘅单车径嘅，就系喺呢个三通去三门仔嗰边噶， 系， 咁咧起点就喺丁角路夹三门仔个路口啦，一路踩到去三门仔路夹住沙兰路嗰个路口位嘅，总长咧大约系900。 系，即系混凝土工厂隔篱嗰个位置，那个路口啦。 沿住系啦，沿住嗰个豪宅一路踩咁样， 一路踩。咁佢嗰个单车径，我有见过啲照片，好似系绿色噶嘛。 系啊， 绿绿地色，跟住佢已经系沿住个海边咁样踩嘅， 正喎、 啊。即系佢唔系马路有马路嘅位啦，但系佢嗰个位咧就唔系马路嚟噶，佢系真系另外一条嘅单车径嚟噶，新铺噶。 系啊，绿色其实都有特别嘅，绿色咧其实系一啲分支嘅路线。 哦。 而主要嗰条干线就系红色嘅。 哦。 就是你平時踩開嗰條， 係 咯 係 咯 係 咯， 咁呢啲伸延出去咧就係綠色嘅。 哦，唔知仲有冇其他顏色咧？嗬、哦，應該冇啦， 冇咯，係嘛？ 石屎地就石屎色咯， 灰色， 灰色，灰色。 好咁，跟住咧，阿哥條單車徑都 OK 喎。 係啊，咁有兩個交界處嘅，咁都會有車出入，咁大家經過就要特別小心啲啦。咁咧會沿住嗰個豪宅踩啦，咁就會見到八仙嶺啊、船灣海啊，咁會經過呢個船灣防波堤嘅，咁可以踩入去打下卡。 會見到陳豪噶。 陈豪 唔知喎、 啊，因为住嗰度啊。 粤语哦，冇讲噶，咁啱个都可以踩单车。好啦，咁跟住即系去到嗰度，完睇到个防波堤啦，又可以、 啊。系啊，咁跟住最尽头咧，其实有个新嘅公共洗手间啦、啊，有水机，有单车泊位，仲有啲凳啊，可以俾大家坐。 免费嘅嗰啲水机都 免费嘅。 啊，咁可以攞定个樽去装水啦。 嗯，冇错。咁咧，咁去到嗰度咧，再前多大约300米咧，就系呢个三门仔新村嗰度。咁但系入边咧就尽量唔好踩单车。因为都是一些民居啊， 人哋嘅地方啦， 人哋嘅地方啦， 住嘅地方添啊，仲系要。 不过如果行入去睇下都可以嘅，因为有呢个大埔地质教育中心啦，系星期六日开放嘅，咁就开朝嘅9:30至1:00，然后就2:00至5:00嘅。 系， 咁再行入少少就可以去到马士洲。 哦，哇，嗰度啲地质好犀利喎。 系啊，系一个地质公园嚟。 系啊。嗰啲地理公園嚟噶嘛？ 嗯，係啊。咁你等到潮退咧，就可以直接行嗰個連接路。 係啦。不過咧，就要喺潮退潮漲之前好走啦。 如果唔係你自由水嘛， 就要都唔使游水，其實都睇到條路嘅， 都 間 水 咯。咁就亦都無謂啊。咁自己就即係上天文台嘅網頁睇睇翻個潮漲潮退嘅時間。 係啦。咁咧，不過嚟緊咧，如果真係諗住踩單車嘅朋友咧，呢個禮拜六日都可能會落雨。咁咧記得咧，如果踩單車咧，要戴翻頭盔啦、護肘、護膝，著一啲鮮色嘅衫咧，甚至係反光嘅衫。 係。 咁咧，如果你係落雨或者能 见度低的时候踩车呢，前面呢就要着住白灯，车尾就要着住红灯的。 不 是反光那只，是真的要着灯的。 就是自己有入电池那些啊。 是啦，自己买。 不要想着这些车照过来有光，不是那只啊。 保障自己的，其实不是只是说即是。即係遵守法例咁簡單，其實佢都係保障你嘅安全嘅。 啱嘅，即係都係我嗰句成日嘅口頭禪啊，係健康同安全都係自己嘅。 係、 你保障自己咧，其實真係唔好懶呢啲。 係啊，自己要諗到自己先。 係咯。 系 呢啲呢方面啊，要 呢 方面要自私啊，呢方面 你自己唔谂咧，人哋未必会帮你谂。 系啊，人哋冇谂到噶嘛，因为你人哋睇唔到你。 系啊， 人哋唔系架车话想唔想 high 到你定系 想嘅，但系你真系睇你唔到， 系咯、 啊，盲点啊 ，invisible 咁样，隐咗形咁啊，点睇啊？ 定系 mission impossible？ 又得啊，你中意你中意啦。 好啦， 好啦，好啦，唔该晒阿姑，唔该晒。今日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船仔，到底出边嘅情况点啦？喂，出边咧热唔热啊？晒唔晒啊？有冇落雨啊？定系点啊？ 哇！落雨啊！ 喺落紧雨啊！ 唔系而家停咗雨嘅，但系你啱啱见到咧个地又滴晒水啦，冷气机又滴晒水啦，咁我就知道啱啱落完雨啦。个地咧系湿湿地嘅，咁同埋始终咧都系天气比较即系湿湿地啊，焗焗地啊，然后咧天阴阴咁样，咁所以咧都唔系几舒服啊，又湿又热，咁我就想消下暑，食、下啲。寒凉嘢嘅，其实我想食雪糕嘅，但最近咧就睇中医，即系俾中医话我，佢话你再食雪糕咧，你啊个就会生只暗疮。 系啊系啊，诶唔紧要啦，都火星人咗一段时间，咪继续做火星人先咯。 我想改变一下嘅，咁除咗食即系食雪条之外咧，嗱有冇见过即系泰国咪都好热嘅？ 系啊， 即系东南亚国家啲人好热噶嘛。但系佢哋咧系好奇怪，即系又唔系奇怪嘅，佢哋系成日都食辣嘢噶。 哦，系啊。所以我都系食辣，我本身系南洋仔嚟噶嘛。 哦， 系啊，所以食辣嘢咪出汗排热啊嘛，佢哋个道理系啱唔啱啊？ 系啊，其实咧夏天食辣嘢咧系有帮助生热，呢、這个其实系有科学根据噶。 吓， 因为咧辣嘢咧系会令到我哋嘅人体血管扩张，咁身体就会达到一个散热嘅效果啦。咁、如果你湿气重，即系好似我咁咧，又或者咧成日出入啲冷气地方。咁其實食辣係更加可以除濕啦，同埋平衡翻你個寒熱嘅。 哦，唔怪知道身體成日自己同自己講，哦係時候食辣嘢咯，係時候食咯咁樣啦。 係啊，我都係，我係真係過一排突然間好中意食辣嘢，過一排又好中意食辣嘢咁樣，係有原因嘅。不過咧，除咗係即係食辣嘢有好多款噶嘛，食啲咩好咧？第一款一定係食辣椒啦。其實辣椒係有功效嘅，嗱佢嗰個功效就叫做除風發汗。痰痰同埋除湿，咁其实系好嘅，系啦。原来咧，因为佢本身有一个丰富嘅辣椒素，咁其实系可以帮助你嗰个消化系统分泌啊。有啲可以开胃啲，然后你又食多啲嘢啦，咁啊增加翻你个血液循环。咁啊，当然唔好食咁多啦。咁但系如果你做完运动，咁如果你想排汗嘅，咁你咪食一食辣椒咁啊，排一排啲湿气，咁都几好啊。其实 哦，都几好，系 系咯，食姜都得噶。就即係冬天多啲人食啦，但如果你夏天食姜呢，原來都係可以為我哋做好準備呢，嚟如果冬天嘅話增強返啲抵抗力係 OK 㗎。 我以為會姜就熱得滯添，不過唔緊要，可以聽下你講嘅，試一試啦。 係啦，咁我哋同大家講埋今日嘅天氣啦。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時間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日間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係30度，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㗎。咁展望明日嘅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同埋天色比较明朗。 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嘅早上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啊各位， 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有讲过嗰啲唔同嘅职业咧，原来我先发现，原来嗰啲咩木工啊，都有木工神啊，我话相当有趣，但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其实唔同嘅工种咧，又有唔同嘅保护神啊，去到即系眷顾住大家啦。 其实咧，中国好多呢啲咁嘅神噶。即系唔同嘅职业啊，唔同嘅行业咧，即系佢哋个祖师爷去做先去做。 咁祖师爷梗系保护住嗰啲即系徒子徒孙噶啦咁样啊， 系啊系， 咁所以老班咧就系即系木工嘅有个嗰个祖师爷啊嘛，所以咪保护下啲啊徒子徒孙啦，后来就发展成为三行嘅祖师爷啦。 祖师爷咧个感觉就即系叫做供奉佢啦，咁但系佢唔同天后娘娘，譬如渔民。嗯，天后就唔系嗰只供奉噶嘛，系嘛？ 哦，有少少分別嘅。 系， 天后娘娘嗰只咧就系咩咧？就是、一个保护神。 系， 吓保护神，咁咧就少咗一种叫饮水思源嘅感觉。 哦，系， 系 嘛？ 如果祖师爷咧就要供奉佢咧，除咗祈求佢保护佢， 系。 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饮水思源啊嘛。 有根嘅，有条根就喺嗰度啦。 冇咗呢个祖师爷，佢发明呢样嘢，我呢口饭就搵唔到食。 啊 系咪啊？所以就有咁嘅意思啊！所以点解啲人譬如话重视老班就系成日就强调一样嘢就系、是、喂你靠呢行揾食，你要饮水思源啦，即系咁嘅意思啦，一种人嘅美德啦。 哦，咁啊呢个咧就多咗个美学喺入边啦，呢、這个美德相当之重要啊！饮、水思 源 系啦，系层次高咗啊！你好嘢吓，咁啊但系喂，仲有啲咩职业就系有呢一个嘅保护神喺度嘅咧？ 跟住要讲呢一个咧，咁好多人都知啊，就是、关帝啊。 哦，关帝 系啦，因为琴日系关帝诞啊嘛。 哦，关帝诞咧，其实我心入边都有个疑问噶。 系有咩疑问？ 我成日觉得好似黑白两道都系同阿关帝有关咁样嘅。吓、 啊，因为咧，阿关帝咧最重要咧就系啊嘛，佢俾我哋历史喺上面，历史上面印象就系、是。好讲义气嘅， 系讲义气嘅， 系啊，咁啊，以前啊，黑白两道人都有所谓讲义气啊嘛， 哦， 所以结果咧，就揾呢、這个作为佢嘅祖师爷，佢嘅保护神啦， 系咯，咁啊，睇下阿祖师爷都唔知帮边边，帮正义嗰边。最緊要就 幫正義嗰邊 啦， 係啦，誒撈偏門嗰啲咁啊，梗係睇低一線啦。 係祖師爺都唔中意啊，誒唔中意撈偏門啊。 嗱，咁啊講起呢個祖師爺咧，咁啊當差嘅咧，就自然咧就係會咩咧？即係會供奉佢啦。 係， 不過以前咧，知啦，喺殖民地嘅時候啦、 嗯， 香港嘅警察即係外國人多噶嘛。 係啊，係啊。 誒，佢哋唔會拜關帝噶嘛。 以前係有英女王個圖像喺度噶。 係啊，係啊，係啊。咁、嗯、但係點解後嚟慢慢會出現咗喺差館裏邊有咩關帝廳啊？ 嗯。 係啊，譬如啲人升職啊，要拜關帝啊咁樣咧。 差館入邊都有關帝廳㗎。 係有地方有個角落頭咧，咁其實就唔係真係間廟嚟嘅，係裏邊會供奉一個關帝像，跟、 哦、 住有個香爐喺度嘅。咁咧就應該通常嚟講咧，就會係喺canteen 啊，即係喺餐廳嘅附近一角咁樣啦。啊，方便啲人食完飯啊，順便過休息嘅時候咧，咁啊可以上柱香咁啫嘛。 哦，咁 啊叫關帝廳。 嗯， 咁咧就咁咧嗱呢個關帝廳咧就過癮嘅喎。 嗯， 咩過癮咧？即係我嗰時聽啲朋友講啦，即係當差啲朋友講啦。佢話喂，嗱上香俾關帝咧，都要分你係咩工種嘅喎。如果你係軍裝出去行必嘅，咁啊上柱香冇妨。 嗯， 即係每日上一柱香冇妨，就保佑你出日日平安咁啦。但如果你係便裝係偵緝部嘅人咧。就唔好立亂上香啦。 咦？何解咧？ 因為點解咧？一上香咧，呢個祖師爺，呢個保護神咧，就會好旺噶嘛。 嚇、 啊！喂，我係查案嘅喎、 哦， 我上香俾你咪好多案查，好、 啊、 多案查，咁個社會咪好唔安寧。 哦，哎呀，有啲咁樣嘅講法喎、哦，有趣喎、哦。 所以就唔好立亂上香。 普通嗱，因為本身咧有冇多罪案多成點樣咧，都要行必嘅，都要出去巡邏嘅。 係啊， 咁所以佢哋就上香啦。 係啦、啊，即係、啊 哦、 之前係咁樣嘅。而呢種嘅關帝信仰咧，就唔係香港本土出現嘅，係、 嗯、 以前嘅早期咧，香港啲警察咧就效法咧大陸啊、內地啊。 嗯， 即係譬如廣州咧，嗰啲牙差啊，裏邊咧，佢哋就做開呢種咁嘅傳統。咁咧，以前你知啦，好即係關係好密切噶嘛。咁啊，所以咧就效法廣州嗰邊嗰啲警察咧，而供奉呢個關帝爺。 哦，廣州真係大概幾時嗰陣時開始已經？ 嗱，呢個咧應該上世紀，我諗有咗華籍警察之後嘅事啦。 五六十年代咁樣。 唔止，再早啊，分分鐘係。絕對係戰前就發生嘅，係啦，即係傳聞咧，又有一個古仔嘅喎，係有一個叫做劉福嘅警察， 咁咧就供奉開，由佢開始咧就係、是、供奉關閉，結果破咗啲好即係棘手嘅案件，咁先慢慢慢慢咧就傳開咗呢個咁嘅傳統嘅啫喎。 哦，即係屢破奇案。 係啦，係咁樣嚟嘅啫喎。咁、 哦、 啊，結果慢慢慢慢咁啊，變咗係華人嘅警察咧都有呢個咁嘅做法啦。 係就是、由阿劉福警長開始啦。 系啦，佢系应该先探长啦，嗰系咪探长？应该探长 系噶啦，佢咁样破案法都仲唔系做探长？ 系啊，呢个好出名啦。 系啦，咁啊，我又想问啊，除咗头先阿佳哥你讲话喺警局入边，都有一个关公厅系嘛？ 关帝厅， 关帝厅系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关帝厅，咁如果你话喺关帝庙咁入边，其实又会做啲咩嘅咧？ 关帝庙，你意思系平日嗰啲人去譬如 平日又好啊，或者寻日做诞咁样。 嗱、哦，其实一般好似一般去啲庙宇里边咧，咁啊拜神啫，譬如烧衣啊、上香啊、拜神咧。嗱、 啊， 不过由于你知啊，关帝咧，佢哋个造型咧有把关刀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咁所以咧，佢嘅一啲较为即系人，即系嗰个人流性啊，关帝庙咧，咁嗰啲人咧，就譬如话佢祈福。许愿灵咗啦，咁佢会送把关刀俾佢嘅，送把关刀，咁啊即系间庙入边咧，作为一种即系一个贡品， 一比一咁，一比一咁送俾佢， 就摆喺度嘅。吓，咁仲有个话，譬如关帝庙咧，你知啦，《三国演义》讲到关帝系赤兔马噶嘛。 系啊，我头先啱啱正就系想问啦，问你等你讲晒之后就讲 啦。所以咧，一啲较为大间嘅关帝庙咧，有空间嘅话咧，佢都会咧就系喺庙嘅第一进。第一進，咁咧就加一個咁嘅赤兔馬，加個馬夫，或者只赤兔馬咁樣嘅。咁啊，好多香港好多間嘅關帝廟咧都有嘅。 咁點解又又 大澳嗰間咪係咯？大澳啊，譬如話睇先，仲有邊間？仲有香港深水埗嗰間武帝廟，咁啊佢啊淨係得只馬啫，就冇馬夫嘅。 哦，咁嗰、那个赤兔都系要供奉定系即系要上香？ 哦，嗰啲马通常都上住香俾佢嘅，都当佢系神马噶啦咁样嘅。 系 嗱，呢个又要讲开少少咯。 嗯， 嗱，关帝咧，除咗俾人系嗰啲纪律部队嗰个保护神啊祖师爷之外啦，即系当佢好似系祖师爷咁供奉之外咧，佢仲有一样嘢系做一个行业嘅祖师爷嚟嘅。 嗯， 就系会计嘅。吓？系喎、 哦，咦！我真系唔知喎、 啊、 呢、這个。 系喎、哦， 何解咧？ 系啊，咁啊就多得咩啦？就多得《三国演义》啦。吓，咁啊，话说咧，佢喺里边咧，咪有一段嘅情节咧，就话佢就喺阿曹操嗰、那个嗰度咧，俾阿曹操就拘留住嘅。 系啊，系啊， 系咪啊？咁嗰阵时咧，曹操就所谓一收买佢咧，就成日咧就醒佢啊嘛，即系俾啲金银啊， 招揽佢啊嘛，想系啊， 俾人等嚟咧利诱佢，等佢咧就即系肯帮佢做嘢噶嘛。 所以后期阿关羽先放走曹操一次啫嘛。 系啦，咁后嚟咧，但系咧，阿关羽咧就。不为所动啊嘛， 系啊， 不为所动咁啊，后来咧就话关公千里送嫂，咁啊送翻送咁啊咁啊离开咗啊曹操啊嘛，好啦，嗱呢度就系、是、就、那个古仔就喺度啦， 系啊， 咁啊原来咧曹操送咗咁多啲钱啊，嗰啲金银财宝俾阿关羽咧，关羽一啲都冇使过啊， 哇厉害， 佢仲做咗一份好详细嘅流水账，做簿记。啊！真咩啦？啊 ，set this question 清清楚楚，寫曬入去。咁啊，當佢走嘅時候咧，將嗰份帳簿 啊， 同埋佢嗰啲咁嘅金銀財寶，原封不動就俾翻阿曹操。 哇！ 嗱、啊，就係、是、因為有呢個咁嘅記載， 原來佢管數咁叻嘅。 跟住後嚟我有啲會計嘢做會計嘅咧，就當咗阿關羽咧，就係佢哋嘅祖師爺。 哦，好、啊、啦。同埋管數咧，除咗數口精之外，啲數唔錯咧，同埋唔會落格啊！係 啊，冇落格啊嘛， 呢個 精彩啊，七七日有先清楚。 好嘢，好嘢，咁啊，呢個啊有趣啊！咁啊，大家如果行開啲廟嘅時候，不妨入去感受一下呢啲傳統文化風情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 嗯，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和不满美国对华投资限制措施，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会坚决捍卫自身权益。发言人强调，美国的无理限制投资措施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亦都损害美国企业和自身的经济和商业利益，同时令到世界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制造更多不确定因素。发言人又批评美国接连采取无理针对香港的措施，阻碍和破坏正常的投资贸易活动。发言人提到，美国去年是内地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香港第三大贸易伙伴，强调香港和美国之间有紧密的经济互动，美国企业在香港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示，中国开放赴日团队旅游，旨在强化人员往来，促进相互理解。吴江浩在东京出席有关改善中日关系的活动的时候强调，中日友好符合双方利益，又认为展现友好才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希望更多日本人赴华了解真实的中国。文化及旅游部之前公布，即日起恢复全国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前往日本、南韩、澳洲、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境旅行团和卖机票酒店业务。强烈热带风暴卡努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吹袭朝鲜半岛。南韩多地出现强风暴雨和灾情，至少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在大邱市，一名67岁男子在河中被发现时心跳停止，送院之后不治。市内另一名坐轮椅的男子亦都堕河失踪。南韩当局话，卡努吹袭期间，全国报告大约160宗设施受损的事故，超过14000人疏散避险，355个飞机航班取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有故事提翻你，受到交通意外影响，现时西环的正街是禁止右转入去干诺道西。另外，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已经清咗场，但系一带仍然车多，经过要小心。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就喺红桥。封路情况，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现时车辆系禁止由九龙湾嘅宏泰道左转入去宏开道。另外，慈云山的惠华街受爆水管影响，去云华街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包括3号 C、3号 X、302和302 A 需要改道行驶。至于在土瓜湾的龙浦道受到水管急收影响，去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径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得问下先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上嘅时间7:36，继续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朝 spot 到你啦，咁啊平时咧都有阿欧喺度嘅，咁啊今天阿欧咧都休息啦，咁所以晨光今日咧系有小白嘅白元浩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嘅。 早晨啊，小白。 你好吓，咁啊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先同大家咧就要望一望呢一个咯，咁啊就喺8月12日下昼4:40嘅时间，咁亦都有中国香港青年联赛选手队对边个呢，就係曼联 U16 青年队， 哇、 非常之强劲嘅戏码，咁大家要留意住电视嘅直播，咁香港电台呢港台电视32亦都呢係会直播嘅，咁呢一场嘅比赛呀，咁因为英超都就快开锣啦，咁所以本身英超嘅球队呢就已经係瞩目㗎啦，咁再加上呢喺曼联啦 U16 啦，咁佢哋嚟到香港作赛嘅时候之前呢都见到佢哋曼联 U16 就以3-0击败咗咧，就香港 U18 啦。咁但系见到港队嗰个拼搏咧，即系搏到最后一秒，其实系非常之精彩的， 同埋都系好玩嘅。你始终可以同曼联去。即系曼联 对冚、啊， 对冚、啊，几难得嘅机会啊！ 咁梗系啦，咁所以有睇翻当日嘅时间啦，咁前日比赛啦，咁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其实都已经系早几个钟头咧就入场噶啦，咁可以有唔少嘅摊位游戏啦，亦都有打卡啦，可以俾啲球迷咧就打发一下时间，与众同乐嘅呢种即系早入场嘅感觉咧，其实都几好啊吓！我喺外国睇波嘅时间咧，唔一定净系足球噶，譬如睇足球好、棒球好，咁其实都系早一段长嘅时间咧就入场嘅。第一可以感受下个气氛，第二就是我哋即系作为球迷就买下啲 souvenir 啦，咁同埋你会见到啲球员咧喺度热身 啊嘛， 系啦，咁我嗰阵时咧又睇佢嘅比赛咧，我就真系喺个场边咧大声嗌嗰啲球员名 嘅，佢会唔会应你啊？ 佢会噶、 哦， 即系你见到佢自己喜欢嘅球员咧，你嗌佢。佢應你，然後你攞波衫又好，或者攞塊嗰啲簽名板俾佢咧，佢過嚟同你簽名咧， 簽埋名啊！ 係啊，會好開心㗎， 好開心喎、啊！ 即係我嗰陣時個經驗就係咁咧，咁所以就純粹分享，咁大家都可以咧喺當日啊嚇，咁呢一個8月12日即係明日嘅時間咧，咁大家就可以早啲入去咧就霸一個嘅靚位，咁都建議啲各位聽眾啊，如果落去嘅時候作為球迷咧，可以喺翻看台中間。偏右嘅位置，咁啊，喺嗰个位置咧，会睇波咧，会比较上理想嘅。如果唔系咧，就人多嘅话，就去到一前一后龙门后边嗰啲位就冇咁靓啦。咁啊，要攞埋望远镜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准备定你嘅打气工具，去到咧就为港队啊加油打气啦。 好，咁啊，讲完呢一个港队啦，讲一讲呢一个女世杯啊，咁去到八强啦，日本女足咧就火拼呢一个瑞典嘅女足、哦，日本女足咧就话 fit 到漏油啊，佢系连热身赛啊，计埋热身赛在内咧，5连胜、啊， 哇，咁犀利， 去啊，5连胜、啊，今届系真系特别突出嘅， 系， 佢3场嘅分组赛又赢晒啦，咁但系啊，佢嘅对手啊呢、這个瑞典女足咧都唔系善男信女嚟嘅，咁其实佢嘅女世杯嘅3场嘅分组赛咧都系赢晒嘅， 嗯， 咁但 但系咧，去到十六强就面对呢一个卫冕嘅美国女足咧，啊，真系又打得有啲辛苦、啊。 嗯， 去到咧都打到完，去到十二码，要射到第七轮咧， 嗯， 佢先险胜嘅。 系， 咁所以咧就都即系搏到尽啦。咁如果你今次已经体力用咗咁多咧，下一场对住日本咧，就可能会有啲输蚀啦。 哎呀，咁我知道日本队咧，其实佢哋都好俾心机，就练咩？练十二码先。 系， 即系你入唔到波咧。守和咁啊，但系去到踢埋加时咁啊，十二码就真系定生死啦。咁啊，就唔好因为一脚波咧就唔小心踢咗自己出局噶吓。咁啊，呢个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另外咧，睇翻英超方面啦，嗱，热刺上一季嘅情况咧，其实都几曳啊吓。咁啊，前领队啊甘地咧同佢哋嘅班主其实就不和啦，搞到成队波咧都散散地啊。咁啊，最终咧就以第八名完成咗，亦都系近十四年咧最差嘅一季嚟嘅。热刺咧呢一队伦敦波，其实我自己都几喜欢嘅，因为可能真系有亚洲球员啦，阿孙兴敏喺度啊嘛。咁但系上一季孙兴敏咧就麻麻地啦。咁啊，而今届咧都有几多嘅问题出嚟嘅。咁啊，嚟紧来季嘅时间，譬如拜仁系咪真系就签哈利简尼咧？咁啊。会有好多唔同嘅达成协议咧，咁如果真系冇咗嘅话咧，咁啊点算咧？咁所以热刺都有啲头痛啊吓，咁啊佢亦都有一位新嘅教头，今次呢一位嘅教头咧，其实就系嚟自澳洲方面嘅教头嚟嘅，新帅啊，咁啊上任嘅时间咧，其实佢冇乜点样教过英超嘅。冇教过英超，咁佢嗰个实力咧，咁大家都有少少担心嘅，即系可唔可以 lead 到一队波？咁但系暂时咧都试下俾啲信心佢先啦。如果一开头人哋都未有啲乜嘢叫做建树嘅时候，就已经质疑人哋嘅话咧，其实对个领队都唔公平嘅。系啦，咁利物浦方面啦，亦都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拼图啦。咁嚟咗喺利物浦上边噶啦，咁睇下上一季嘅成绩都系普普通通噶吓。今季利物浦会唔会真系即系上几年啊乜都赢晒之后咧？咁啊，休息咗几年，即系颓咗几年啦，啲成绩。咁嚟紧呢一季咧，可唔可以喺高普嘅带领底下咧，又做翻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都相当之期待啊。 系咁，讲完足球啊，讲一讲呢个羽毛球啊。香港羽毛球公开赛咧，公开赛咧复办。嗱，佢个焦点喺边咧？就系佢个奖金咧，系历届最高啊！佢个总奖金去到成42万美金。 正啊！哇，美金啊？ 系美金啊！42万美金。系真系和喺， 哎呀， 系啦，咁我 细个其实小学嘅时候羽毛球队嚟噶，你睇我唔出咧， 真系睇你唔出咯。我以前细个都有特登学过羽毛球噶， 系咩？ 系啊， 有份出赛就好啦。 系啦，咁呢一个香港羽毛球公开锦标赛咧，就喺9月12号去到17号嘅。会喺边度举行呢？会喺红磡体育馆嘅。咁同埋有咩为我哋好呢？咦，我哋都有着数㗎。有咩着数啊？就係因为想促进返我哋本港嘅体育气氛呢。大会寻日宣布啊，喺9月12号当日呢，市民係可以免费凭票入场。 哇，咁正。 係啦，咁你可以入去睇喎。免费喎。咁有咩人睇呢？喂，正啊。咁首先呢，喺大运会拎咗冠军嘅国家队选手韩月啦，可以见到。咁另外有上届嘅奥运金牌丹麦选手安塞龙咁样。咁啊！睇完呢一个国际嘅运动员啦，香港都有啦，咁继续有伍家朗啦、李卓耀同埋郑雪等等嘅， 系正啊！ 系啊， 除咗睇 广 告，见到佢哋知佢见真人啊，可以 系啊，睇埋佢比赛免费。 咁如果系羽毛球嘅热爱朋友啦，咁啊都唔可以错过，因为你现场睇咧。聽到佢嗰啲啪啪聲，我以前都有比賽㗎嘛。 係啊係啊。 啪啪聲嗰個感覺呢真係。 係刺激好多㗎。 好爽啊。 係刺激㗎好多，你唔係話睇啲video 就可以感受到咯、啊。現場睇係特別刺激㗎。 即係一般人可能打羽毛球成日打板邊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佢哋就啪啪聲㗎嘛。唔係砰砰聲嘅。都犀利啊。好啊，咁另外亦都要睇埋呢，就係回顧返今個星期啦，成都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喎。咁港隊嘅成績呢都可以再講講嘅。咁四金一銀同埋七銅啊，歷屆嚟講係最好啦。 哇，好好喎！ 咁啊，當中始終係要講翻最矚目咧，就係張家朗啦，因為佢個人咧就攞咗2面嘅金牌嘅。係 劍神， 劍神啊，相當之好啊！咁喺唔同嘅界別上面咧，亦都做嘅成績都唔錯，例如咧太極啦、女子棍術啦、乒乓球啦，又或者係男子花劍啊、羽毛球男單咧，高成希都係攞咗呢一個嘅銀牌嘅。咁同埋網球嘅混雙啊嚇。王泽林加上咧就系王康怡一样系可以攞到咧就系银牌嘅，咁所以嚟紧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呢个运动会嘅成绩咧，港队都唔错咯，咁如果能够喺 不久將來九月啊開始嘅呢一個杭州亞運成績都做得好嘅話咧，咁就好啦。 係。 不過講翻呢個杭州亞運啊，其實佢哋亦都主打咧就係今季啊，今屆係一個綠色嘅亞運會喎。 係，佢啲場館係咪特別設計過？ 係啊，佢好多咧都係經過精心嘅設計嘅。咁啊，先講講佢嗰個叫做杭州奧體中心游泳館啦。咁呢個游泳館咧就位於嘅地方就係一個叫蕭山區嘅。咁佢本身嘅設計概念咧就係一種銀河啦。幻影嘅感觉嘅， 哇， 系啦，咁因为你水啦同银河啊幻影啊，即系佢哋都系同一个通嚟噶嘛， 都系杭州啊，同水有关啊嘛， 系都系同一个通嚟，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佢哋嗰个叫流线型嘅造型咧，其实都相当之靓，加上嗰个银白色个金属嘅感觉，两只翼又打开咁样， 哦， 所以系劲嘅，即系外形都已经赢晒啦。好啦，咁再加上佢今次嗰个泳池咧系唔需要换水嘅。呢啲都系一啲环保嘅设计，因为一个嘅叫做游泳中心啦，佢哋嘅游泳馆咧有比赛池啦、跳水池啦、热身池啦、儿童池啦，因为佢哋有阵时候会开放俾其他人玩噶嘛，就有啲譬如亲子池嘅五个池嘅，咁佢哋嗰个叫储水量系去到10,000吨，咁相当厉害，亦都咧就系耗水量非常之大，但系佢将个环保嘅概念咧。放咗入去呢一个嘅泳馆入边，咁佢哋24小时咧就水循环嘅系统， 哦， 系啦，咁所以再亦都有 AI 监察住啦，咁啊唔需要特别咧就消耗啲水，咁啊监察住啲水质，亦都不断去到过滤，咁啊去到某一啲譬如需要添加一啲化学剂嘅时候咧，佢哋又会喺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去调节翻嗰个水质啊水量咁样嘅，咁所以咧佢嗰个用水咧虽然佢系多咁多个池。但系佢系冇大家想象之中咧，系消耗水量咁多，咁啊做到嗰个就系叫咩啊？绿色啊，智能啊，节俭啊，同埋文明嘅一个嘅体育馆嘅。 同埋佢都有一个好即系好引人注目嘅，有一个叫做俗称啊大小莲花嘅奥体中心嘅，咁系网球嘅中心决赛场嘅。佢点解咁特别咧？佢系跟翻杭州啊，就佢特别系花嘛，即系河边嘅花啦。咁所以咧，佢系有类似好似莲花咁样嘅，而且咧佢个花瓣咧系可以控制佢个摆动嘅，即系可以开花，然后生翻个花，咁就好似钱塘嘅江。水波动啊，咁啊非常之靓嘅， 呢个都好特别啊。咁如果你话环保设计方面咧，佢哋嘅灯啊系唔需要用电嘅。咁其中一个系啊，因为佢哋嘅主体场馆同埋游泳馆嘅上边咧就设置咗210个呢啲导光管啊。 哦， 啲导光管咧就喺顶部嗰度咧就收集呢啲嘅光嘅，咁可以咧就将呢个室外嘅自然光咧。就投射入去呢个室内入边嘅，咁其实以前咧喺欧洲咧都有类似嘅设计嘅，咁就系用类似光纤嘅物体咧，就将外边太阳嘅光咧就直接一见到光咧就会即刻射翻入去个室内入边嘅，咁你变咗室内就算有阵时有啲位即系暗角位就黑咗嘅，因为阳光晒唔到入去啊嘛，咁你就可以用翻呢一类嘅方法咧，就将一个太阳嘅光线咧就引翻入去，同埋太阳光咧就俾我哋譬如光管咧。系好多嘅， 柔和啲， 柔和啲嘅， 自然啦，始终 咁啊，人咧就接受太阳光梗系最好啦， 啊， 因为佢亦都唔会有啲闪动啊，咁啊又可以悭电啊，各样嘢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好多设计上咧都非常之好，同埋佢嗰个叫做寿命啊。嗰啲慳電嘅裝置嘅壽命係可以長達25年嘅，即係唔係話你話用完1-2年 on off 咁就完咗就冇咗。 真係環保喎，係可持續嘅喎，咁遲啲換一換，咁起碼都 last 咗25年，係唔需要用電啊嘛。 係啦，咁所以佢都好多環保嘅設計嘅，例如佢個屋頂咧又可以做到啲同空氣有關接軌嘅，即係佢可以調節翻空氣入邊嗰個含氧啊，或者各樣嘢可以好好地調節嘅。咁呢啲都係見到咧即係國家用咗好多嘅力量啊，去到令到佢哋嘅場館咧係做到比。世界嗰個 standard 更加高啊！咁我亦都期待住今次嘅亞運咧，可以欣賞到更加多咧，就係精彩嘅比賽項目啦。This one is for the boys, with your greased up and heavy metal toys. So beefed up you can't get through the door. It's your time to break through. Batman to the rescue. Bobby, your time is up. You will not take our voice.See, I'm the groove, catch the hottest thing. Six pack in tight G-string. No, I'm not gay, bro, but I've been on that lay low. Strip clubs and dollar bills, Wall Street and dirty deals. Pop stars, exotic pills, cars with dirty wheels. Cause that's the man.There's no woman who could 7:51揾你呢首嘅作品 The Man I Am Sam Smith 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 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咧有好多即系自然灾害啦，譬如你见到美国啊，或者其他地方咧都系有水灾啊，或者火灾啊，听到咧都系有啲唔开心。 夏威夷嗰度都好犀利。 系啊，夏威夷系山火嘛。 系啊，系啊， 系啊。听到都系唔开心嘅。但系我觉得人咧就系、是、好嘅，即系当你遇到呢一啲自然灾害嘅时候咧，其实点样应对啊？又或者系你点样自处咧？即系可能你最近心情唔好啦，或者住緊逆境嘅時候，即係唔單止自然災害，你點樣面對？嗱，譬如咧，我就睇到一個菲律賓嘅一個例子啊。咁當時咧就颱風杜蘇瑞咧未嚟咗菲律賓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咁啊搞到菲律賓。 係啊係，去咗菲律賓，嚟咗菲律賓，去咗菲律賓啦。咁啊水災啦，係咪？咁如果水災咧，然後當日你要結婚，咁點算啊？ 哇！取消嘅啫，如果你水灾咧，搞唔掂。 系啊，佢真系浸晒噶个礼堂，全部都浸到脚裸噶。 如果个爱真系可以即系超越呢个大自然嘅话咧，咁佢都要啲嘢帮手。例如佢哋啲衫咧，起码摄高晒佢先啦。又或者系橡皮艇啦、橡皮艇婚礼啦，呢啲都系啲方法嚟。咁你冇理由将成个礼堂升高噶嘛，升唔到嘛。 系啊， 系啦，咁你就谂其他嘅方法啦。不过咧，就算佢可以順利舉行啦，我諗賓客都冇乜啊，因為大家都忙緊個水災。 欸就系、是、啦，佢哋咧系真系坚持、哦，佢哋系有一个叫做佢改呢个名好靓啦，就叫水中漫步。 哦， 但系佢个婚纱系完全冇变过噶， 系 真系拖地噶。 佢、就用翻原本嗰度婚纱， 原本一样咁拖。 婚纱湿晒，其实都湿噶、哦，同埋都重噶、哦。 系啊，但系佢哋个样咧，我本身谂住即系冇可能唔开心啦，女人人生一日即系一次，唔好讲男定女人，男人都一定唔开心啊！我咁辛苦搞个婚礼，行个礼都搞到咁，唔系、啊，佢哋咧条片系睇到咧，佢哋依然系感动噶， 系， 即系当然系有难关啦、啊，但系佢哋一路行咧，系有种苦中作乐， 梗系苦中作乐啦， 但 系个乐 系真噶， 系， 真系感动噶，佢哋即系讲我愿意嗰啲咧。是 OK 嘅， 咁有冇啲来宾嚟一起同佢拍手定系？ 有嘅，但真系少啲嘅、哦。我估佢本身可能多啲嘅、 嗯， 但系而家就真系少啲。我就好欣赏、啊， 嗯， 即系如果我咧，我应该会好 sad 咯。 几好、啊， 但系佢系唔系？佢系极度乐观、 啊。吓、啊，咁呢个态度我哋都值得学习、啊啊。即系遇到有啲咩难处啊，佢又好啊，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佢就算婚礼人生大事嘅，佢坚持嘅话咧，咁当然呢个佢选择啦。 系啊， 但佢仍然用一个咧就系积极同埋即系享受嘅态度咧， 去到做佢嗰个婚礼，呢、這个系好值得去到大家拍手啦。 系啊，咁除咗婚礼之外咧，咦，之前意大利瓜尼斯咧、 啊， 又系水灾，瓜尼斯成日水灾噶嘛，大家都知道。当地人咧对于水灾咧，其实系我估见 佢哋应该习惯咗， 佢哋习惯嘅。咁、 啊、 所以佢哋日常嘅生活系点咧？间住水去饮咖啡， 哦、 去个吧度饮酒咁样啦。我觉得系又系啦，当然啦，如果我哋去到，我就觉得哇好惨啊，即系咁样生活、啊，但系我反而觉得咁样先系生活、啊。 威尼斯咧嗰个水嘅情况咧，其实都几大问题啊，因为法国水位越嚟越升得犀利啦，咁即系佢本身陆地又沉紧啦咁样。好啦，咁佢你头先讲得好啱，因为好多人嗰啲咖啡咧，你见到佢哋上身可能会着得好靓嘅，但系佢哋下身咧好多时一系就拖鞋， 系啊， 一系就水鞋。 系啊， 或者水靴系啦，咁去到配衬翻嗰个嘅服装，這個、呢个咧系我谂全世界嚟讲，威尼斯系其中一个即系几特别嘅地方，因为佢虽然咧大家去啲 grand 嘅地方啦，你上身你工即系工整翻，去到配衬翻个场合，但系你下身因为水咧，大家又知道，因为真系水浸啊嘛，咁你又唔想湿，咁所以喺个鞋嗰度咧，佢就落咗好多苦功，可能真系着嗰啲靓嘅水靴。靓嘅水鞋，所以佢哋嗰啲水鞋咧喺当地嚟讲都几卖得噶。你见譬如喺咖啡啊，或者喺一啲超级市场咁讲啦，佢哋都系用翻呢一啲嘅服饰咧周围行噶。咖啡更加系啦，如果啲靓嘅咖啡出名嘅咖啡咧，上半身着得好靓，下半身你佢哋好悠闲坐喺个水嗰度嘅。 系啊， 水嗰度可能即系超过脚啊嘛，上五寸下五寸嗰个位咧。 系啊系啊， 佢哋都仲可以继续去叹咖啡噶。 唔理噶，日常生活啫嘛。 系啊，呢个好特别啦。仲有佢哋呢度饮叹紧咖啡嘅时候咧。附近有啲鱼喺度游嚟游去，即系细条嗰啲鱼毛仔啊，梗系唔系好大条嗰啲啦。 系啊， 系啊，啲鱼毛仔啊。 有个男人咧，嗰阵时系喺个即系真系浸得厉害啲咧，佢喺个广场游水咯。 系咩？呢、 啊 這个我冇见过、 啊。佢真系游水啊，苦中作乐到呢一个位啊。嗱，我唔评价呢个行为叫做好唔好啦。我其实咧系觉得几得意噶。即系你尤其是香港咧。即系可能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或者我哋啦人啦遇到唔好嘅事咧，你都系第一时间系觉得，哎呀，点解会咁噶？点解系我啊？咁样，哎呀，谂办法。 容易怨天尤人咯。 系啦，但系我觉得咧，生活咧就系会遇到唔同呢啲咁样嘅少少嘅唔舒服啦，或者唔舒适。咁但系咧，如果你去学识经历啊，即系反而你觉得，哇，呢、這个其实。几特别、啊，原来我人生，如果我系威尼斯，我有呢个人生经历咧、我会觉得好正。 系啊，可能就系当地人咧会觉得好烦啊，但系佢哋都用一种乐天嘅心境。咁、其实呢个乐天嘅心境咧，有感动到全世界，起码感动到我。即系我有机会，如果去威尼斯，其实我都想去嘅，试下呢一种咧，喺一个浅水地方探下啲咖啡，喺呢个浅水地方试下 shopping， 睇下人哋嗰个嘅生活模式系点样，咁啊可以谂翻自己，其实我哋。真系好好、啊、你自己住呢度。 系啊，同埋就算你遇到呢一啲嘢咧，系我哋人生嘅养分啊，最大嘅养分啊。我反而觉得我哋譬如成咗，因为最近譬如我搬屋啦，咁、我都几都唔系啲咩嘅，我自己觉得系我哋屋企计算错误嘅。咁、我哋入到去咧，搬屋嘅时候入到去，原来系未装修好嘅。 哦， 咁一咁啊，当然唔系几开心啦。跟住搬屋好开心啊，间新屋企睇下间屋系咪舒服啲啊，咁样。咁结论咧就好多灰啦。咁当然系觉得，哎呀，我当刻系觉得点解会咁噶？如果我哋冇计错数就好啦，咁样。咁到第二日咧，我唔知点解突然间瞓喺张床度咧，谂、通咗。 系啊，我开窍啊，你个人。 我唔知点解，我突然间觉得啊，其实都几特别、啊嗯。我谂我人生都唔会有啲咩经历系瞓喺一间充满灰嘅房。 可能你会更加爱呢间屋噶。 系啊， 你更加爱呢间屋，因为你同佢一齐经历啊嘛。 系啊， 几好、 啊。我反而系觉得哇，其实都几正、啊。我哋一家人一齐去谂办法解决啊，去谂办法睇下啊，点样可以执好啲啲嘢啊。反而系。有呢啲難關咧，即係如果你人生過得太順遂啦，咩都覺得、其實咧都冇咩做啊，每日翻下電台啊，傾下偈啦，見到小發啦，好開心啦咁樣。咁然之後你就發現，其實又冇乜特別。如果人生突然間有啲少少嘅難關仔咧，譬如我屋企咁樣咧，其實係。我觉得我 feel 到我哋一家人一起努力的那种感觉。 是啦，咁正如好似头先你所讲嗰个菲律宾的一对新婚夫妇咁样啦。 系啊， 面对住即系突然间突如其来的台风，可能浸咗啲地方嘅，但系用一个乐观的心情去到面对咧，咁啊啱噶啦吓。 系啊， 系啦，咁啊多啲呢啲嘅正能量嘅故事咧，都可以启发得到我哋点样面对日常生活嘅挑战嘅。好，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光第一线。 早晨，朝早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咁啊 ，O 啊休息啦，咁啊，所以直播室入边咧就才子白同埋才子璇喺度嘅， 哎呀，才女啊， 系有啲咁嘅事。好啦，咁啊，第电话侧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嘅 Dicky， 早晨。 早晨啊， 两 位好啊！ 早晨， 你好啊 ，Dicky。咁啊，系啊，咁啊，先想问一问咧，就 Dicky 啦。咁啊，有关阿里，阿里嗰个季度业绩咧，其实都算系唔错啊吓。咁啊，特别睇到咧，其中系阿里嗰个国际数字商业集团咧，佢上季嗰个收入增长41%，系咪即系推动到佢呢一个比预期更加好嘅原因咧？ 呢、這个绝对系嘅，市场都系咁估嘅。咁甚至乎咧，即系你讲阿里嘅时间都要报下阿里嘅股价啦。呢、這个业绩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就即时令到佢个股价咧就即系生猛翻大。咁、喺美国咧嘅即系 ADR 嘅交易时段咧都升翻成 4.6% 嘅。咁即系简单啲讲一句啦，即系大家都收货啦。如果唔系个股价都唔会即时咧有个咁嘅表现。我谂过去呢段时间，如果你话要讲阿里咧，咁其实即系话题都相当之多噶。你话由之前咧，哇，又重组啊，又即系唔系拆骨，系一开六啫。跟住一开六之后，大家都等开啲咩咧？开绿灯咯，嗰、那个绿灯就系蚂蚁啦。虽然咧大家都计到数嘅，要啲时间嘅，因为咧。即係始終佢哋嘅管理層咧，主要管理層都有啲變動，咁所以真係要卷土重來再嚟香港 IPO 咧，咁都係唔係話咁快可以做得到？咁、再者咧，又加上另外一件事咧，就係喺過去即係由重組啊，到開始慢慢分拆啊，到將佢啲業務獨立上市啊，咁其實呢段時間亦都花咗好多氣力㗎，即係簡單啲講，過去嗰兩三年啦。咁再者仲要講咧，就是、因為蚂蚁集团在未来真的要即是要独立上市的时间，估值都可能会低了很多，咁又面对住即是日本那些股东啦，咁可能佢登天睇啦，又不断沽货啦，咁样。好啦，咁种种的因素都已经成为过去，咁今次跌到即是半年啦的业绩呢，其实呢顺利呢都升返成51%呢，有成343亿人民币呢，咁其实就是叫做是远超市场预期的预期的。咁當然即係我都一路都估佢啊，應該都會唔錯啦，都會好啦。咁亦都即係講緊阿里都係我過去呢都唔係今個月啦，即係過去呢兩個月以嚟咧，都係建議大家即都可以留意㗎啦嚇。咁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即係起碼而家喺呢一刻咧都見到啲平台經濟股就有啲疲極太來啦。咁其中咧即係如果你話以收入嘅增長啦，因為佢哋有六大業務啊嘛。咁啊，淘寶天貓啦，咁其實亦都有12%嘅增長。頭先咧，小白講嗰個即國際業務咧，係、增長得最勁嘅41%。咁啊，即係一句講曬正啦，咁樣估計都做翻好。咁同埋咧，亦都更加關鍵咧，就係、是、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內地而家面對住有幾個經濟嘅問題嘅，特別其中一個咧就係、是、青年人就業不足嘅問題咧都跌出嘅。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內地嘅就業市場好啲啊，咁梗係要支持下啲平台經濟嗰啲企業。 係啊， 喂，咁你哋做得好啲啦，我哋嘅管理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咁大壓力啦，又要整改你啊，又話唔係整改，整改你啊， 改 即係好多啲新嘅一啲嘅即係啲措施啊。咁其實咧應該咁講咧，過去嗰啲反壟斷啊、網絡信息安全都係即係想個行業長遠咧有好嘅發展嘅。咁所以而家咧咪就係一個即係進入咗一個比較新嘅時代啦，就係話內地嘅政策咧都會支持平台經濟，都肯定佢哋咧喺創造就業啊，甚至乎咧係特別係為咗年青人嘅福祉啊，咁係啊，因為啲年青人好多時候揾唔到工作，因為佢揾唔到佢想揾嘅工作啊嘛，佢唔係想做廠長，佢唔想做偏遠嘅地區，想做啲新經濟行業，咁但係新經濟行業過去嗰兩三年都經歷咗一段比較慘痛時刻，咁而家咪慢慢好起嚟咯。 哦，翻嚟啦嚇， 係咁睇完呢、這個阿里巴巴，我又再睇一睇港鐵啦。咁佢公布咗業績，就話上半年嘅純利咧，雖然係減少咗11.7%，去到呢一個11.7%，咁去到41.8亿元嘅。咁但係經常性業務咧就由虧轉盈，利潤都去到24.2亿元啊。咁如果係前景係點咧？另外係咪話哦有貨喺手？冇事啦，定曬啦咁樣啊？ 嗱，即係如果你話港鐵咧，以喺香港嘅股份嚟講咧，即係個穩定性啊。 派息啊，我諗都其中一隻即係都幾首選嘅啦，喺我眼中。咁當然頭先都講咗你啲數字啦，包括你都有提到最緊要我哋都要睇下佢經常性嘅業務，因為其實物業發展嘅業務咧多少咧，其實個問題都唔係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即係簡單啲，嗰啲數咧就未擺落去嘅啫，因為咧即係其實可能某一啲嘅即係物業嘅發展都要例如買咗幾多啊，起咗幾多啊，先至確認入帳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就陸續有嚟嘅，只可以好簡單咁講。咁但係經常性嘅業務咧，即係比起舊年你諗下，即係同期係講緊蝕錢嘅，蝕六億幾，而家係賺翻24億幾， 爭好遠啊！ 所以咧即係呢個都係。相當之正面嘅數字咯，咁物業發展嘅利潤咧就頭先都講啦，其實就陸續有嚟嘅，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最關鍵嘅一個情況就已經改善咗，同埋都係啦，即係而家跨境啊、免税店啊，跟住咧啲車務啊、高鐵啊，以至到即係話機場快線啊，咁即係都即係叫做曾經有段時間咧就水漲鵝飛，咁而家咧起碼都即係起碼都朝氣勃勃啦，即係當大家如果你話大家去旅行啦。咁可能會即係作為香港人都有陣時都會用一定用到佢哋嘅服務啦，邊條線都係咁話啦，跟住就會發現啦，即係都多翻好多人。咁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大家都係好想見到嘅咯。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就咁講業績又好啦，咁以至到甚至乎我覺得睇完呢一個成績表咧，咁亦都即係有助於佢嘅股價咧，亦都係可能即係有機會慢慢做翻好啲啦。 係幾好啊！咁另外再睇埋咧就係中移動咯，咁公布上半年嘅業績啦，咁順利就即係760亿元左右嘅，咁佢有个几好嘅发展前景啦。其实系咪同佢 AI 发展都唔错有关咧？ 其实咧就全世界都睇紧呢样嘢，小白， 系啦， 个个一讲 AI 咧就精神晒噶啦， 系啊， 无论表现啦，甚至乎咧就系大家对于佢哋嘅盈利嘅前景啦。咁其实即系海外，你话谂下，喂 ，NVIDIA 啊呢啲即系升咗成两倍啦，咁当然中移动过呢段时间，尤其是我哋港股低迷啊，表现麻麻地啊，大家都系好期待佢嘅，因为都系嗰句息口又比较高啦，即系派息比较高啦，咁再加埋个股价稳定性都几高，咁所以大家就都好期待佢有个好嘅成绩表嘅。咁睇到啦，上半年嘅即系移动用户咧。即係個 ARPU 咧都係有輕微增長嘅，咁再者咧就真係簡單啲講啦，即係如果即係資本性開支亦都同之前市， 係，喂 ，Dicky， 係，咁係啊，係啦，派息比例係維持咗七成，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中移動嘅基本面咧，就都相當之良好啦，即係又係嗰句，過去呢段時間當個港股跌咧，好多時候都要靠即係中移動咧去撐住個大市，咁中期嘅盈利嘅表現亦都係簡單啲一講句，都係比預期好嘅，咁所以即係頭先提及嘅都係一啲權重嘅股份啦，咁亦都業績比預期好啦，股價表現亦都係有個。即係明顯地，即係生猛咗個表現啦。咁睇嚟可唔可以帶動翻個港股咧？咁再要講少少關於外圍一句啦，就係咧呢一個美國嘅通脹咧都係比預期溫和嘅嚇，即係加息嘅預期咧就越嚟越唔出現啦。 哎呀，咁啊好啦，咁啊冇問題。今日朝頭早 港股對於我哋都係正面啦嚇。 係咁啊，今日朝頭早都唔該曬 Dicky 啦。咁啊，以上所提及嘅股份 ，Dicky 有冇持有噶？ 冇持有嘅，唔 该晒。好，唔该晒 Dicky， 下个星期再揾你啦吓，唔该晒。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19啦。咁啊，寻日咧喺即系环节调动啊吓，咁啊，所以咧原定寻日嘅晨光同学仔咧，咁啊亦都会转到几时啊？就系而家早上咧，咁啊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听呢一个晨光同学仔嘅环节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同学仔。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继续咧喺我哋呢一个特别版嘅晨光之友当中咧，揾嚟好杰出嘅同学仔，有几杰出咧？佢哋每一位咧都系嚟自香港游乐场协会嘅杰少嚟噶，当中其中一位有 Carmen 啊 ，Hello Carmen， Hello. 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好，我系嚟自比利时女士中学中五学生李嘉文。 Hello 啊 ，Hello， 我想请教一下咧，这个暑假你谂住点样去度过啊？ 这个暑假我报咗系医院嘅义工做物理治疗嘅。 哦，你自己本身都系中意医学啊，或者系用医嚟到帮人哋嘅。 系，因为我对人体系好有兴趣嘅，特别系发生咗呢个病之后，我发觉帮人系即系尤其是做医护啦，好有意义嘅工作啦。 系，同大家唔介意嘅话，讲下你当其时发生咗啲咩事，有咩病好唔好啊？ 好，我当时发生嘅事就系大家所知道嘅中风啦。咁其实我系一个先天性肿瘤嚟嘅，咁一直都check唔到出嚟，咁直到中二某一 日的夜晚，那就無緣無故在屋企暈了，那都很感恩當時屋企人都在身邊的，那都第一時間知道我暈了這個情況，那就第一時間就入去醫院，那就做手術，這樣那都過了一段時間，因為腦部手術麻醉藥又很重，那那時的知識是真的完全沒有知識的，打人啊，喐手喐腳啊，完全控制不到自己啦。咁屋企人其實都好絕望噶啦。咁其實醫生都話，就算好得翻，即係都係一個奇蹟咁樣噶啦。咁都好感恩，去到今時今日咁都叫做七七八八嘅。 係整個嘅過程，學你話齋，由中二到而家都經歷咗成三年幾嘅時間，都仲未完全可以話係康復嘅。 都未，因為始終腦部手術啦，佢係牽涉到好多腦部嘅神經啦，咁所以有好多神經都一定會受到影響嘅。 咁到而家呢一刻咧，仲有啲咩嘅狀況你係會間唔中出現㗎？ 係，我會有時平衡力嗰邊會比較冇一般人咁樣，即係。可能溜冰啊、踩单车呢啲，我系 算系高危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但你平时有冇话啲咩嘅，譬如话体育啊，或者系运动嘅兴趣，会而家呢一刻，哎呀，暂时嚟讲做唔到。 我可能会跑步， 系 或者咪嗰啲开合跳嗰啲， 咁又想问一下你咧，其实呢一个嘅中风嘅情况咧，有冇影响你校园嘅生活咧？ 都有嘅，因为我嗰时记得。我做完手術之後，我係有重影嘅出現嘅，咁直到去而家我都有，咁我係戴 con 嘅，咁點解都係因為一部分係受到呢個重影嘅影響，因為戴眼鏡咧就會變咗好似啊一時又蒙查查，一時又好清咁樣，跟住好暈啊，搞到自己，咁所以戴 con 就即係俾自己好似一體化啲，係咁，同埋都好感謝學校老師啊，佢就特登安排我就即係俾一個比較。對我自己舒適的位置我坐啦，咁我睇黑板、睇熒幕嗰啲都方便啲嘅。 係嗱，其實你中風嗰一次咧，基本上就係疫情啱啱開始冇耐嘅時候啦。嗰陣時應該屋企人都未必去到醫院探你，係咪啊？係點樣樣㗎？嗰陣時， 係我哋喺兒童病房啦，咁係都好感恩嘅，即係唔會好似大人病房咁，一日得一個鐘探病時間。我哋係24小時都有，但係24小時淨係可以一個人。同埋淨係可以全日淨係可以 total 有三個嘅家屬嚟探病，即係喺醫院嗰個 reception 嗰個登記咧，就永遠都係填嗰三個名噶。咁就有爸爸媽咪同埋姑媽，咁佢哋就我好記得嗰時媽咪就好似朝頭早同姑媽同朝頭早就。晏昼啦，就轮住嚟啦。咁爸爸就放咗工之后啦，咁夜晚就要嚟啦，仲要喺医院陪住我瞓觉啦，咁都好辛苦嘅。 好似有个更表咁样。 系啊系啊。 咁当其时屋企人又有啲咩嘅心情咧？ 屋企人其实我都感受到佢哋嗰种绝望嘅，因为当时嘅我啦，又食饭啊、行路啊、坐喺度，就算饮水我都。麻麻地嘅，咁当时佢哋又要喂我食饭啦，跟住我知道佢哋见到面前即系一个本身好地地嘅人变咗一个咁样，即系大家叫嘅残障人士咁样，我知道佢哋系好无助嗰一刻，跟住佢哋嗰一刻应该就只系活在当下，即系佢哋都。会同我成日同我讲就话啊，你个人喺度就得噶啦咁样。 相信即系大家一齐经历过呢一个咁艰难嘅时候啦，到而家会更加识得珍惜自己嘅健康嘅身体，大家都系会继续系互相扶持啦吓。咁我都想请教一下咧，其实喺病房当中啦，你自己都有好多独处嘅时候啦，你又点样勉励自己嘅咧？ 当时其实我个心情咧系好沮丧嘅，即系我会话啊，点解会系我啊？即系。点解明明咁细个呢啲嘢会发生喺我身上？ 系啦，以前一向都觉得啊，中风应该系老人家嘅事嚟噶。 系啊，咁但系都好彩啦，有屋企人啊。咁虽然我都知佢哋好无助啦，但系佢哋都要俾啲希望自己，同俾啲希望我嘅。 系。 咁我意识到，咁我屋企人咁支持我，咁我要想叻俾佢哋睇啊。咁尤其是系同我手术主诊个医生，我好记得郑医生。 系。 咁当时。佢俾咗好大鼓勵屋企人，就啊佢一定冇事，佢一定可以行到嚟見我復診啊咁樣嘅。咁當時就俾 醫生呢一句話就即係刻咗喺腦入邊啊，跟住就成為咗我嘅動力啊。 係，有時真係咧，遇到一位好嘅醫生，遇到一位好嘅屋企人可以陪伴喺你左右，真係可以完全咧幫病人嗰個嘅狀況咧嚟一個大嘅扭轉咯。嗬，咁唔怪之得你咁想翻翻去投入呢一個醫療界啦，去幫其他嘅人啦。咁、其實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咧。即系始终康复嘅路系比较长嘅，系慢嘅。咁有冇话边一件事可以再做得到啦？系俾到你一个好大嘅振奋嘅。 呢几年冇一件好大嘅事，其实都系默默努力啦。咁、经过好多同屋企人嘅沟通，社工啊、心理学家啊、医生啊呢啲，咁不断去揾呢啲人嘅帮助，咁同埋老师喺学校啦，咁经过同呢啲人。沟通之后啦，咁但原来自己嘅脑系即系会有所启发嘅，系咁、个心态真系会唔同咗嘅。 而家嘅心态系点样嘅咧？ 而家嘅心态，咁尤其是经过而家呢个杰出少年呢个选举咧，咁发觉啊，原来奋斗唔系净系即系奋进呢个唔系学习呢一方面嘅，咁、原来人生即系好似我以为我系一个好渺小嘅人都可以系。即系成为一个杰出少年嘅，咁都好开心，即系俾咗自己一个肯定啊！ 系啊，绝对系嘅，始终成就唔系净系喺成绩单上面出现得到嘅，你自己整个嘅过程，你点样去帮到自己，甚至乎鼓励埋自己嘅屋企人，都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值得表扬嘅一件好成功嘅事嚟噶。嗱、咁我哋展望将来啦，嚟紧会唔会对自己嘅未来都有啲咩嘅期望呢？ 都会噶，咁我下年咧就要考 DSE 啊，咁我都想入做翻从事呢个医疗行业嘅，咁我都想帮到更多嘅人，系、咁我都其实未来我只系想做一个普通人啊，即系普通行行跳跳咁样，好似我头先话嘅平衡力啊，我想。慢慢练翻翻嚟，跟住有一个正常嘅社交生活，同朋友开开心心咁样出街就已经好足够。 有冇话特别希望喺边一个医学界嘅层面可以帮到人啊？ 我想成为呢个物理治疗师 啊，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行唔到啦，咁我系做咗成大半年物理治疗嘅，咁都好感恩，即系。我明白物理治療師嗰種由一個人行到到一個人慢慢行得翻，跟住最尾真係放手行得翻嗰種感動啊！係， 咁而家呢一個部署啦，咁嚟緊都出年就考 DSE 啦，有冇話喺讀書方面啊，或者喺學校當中有啲乜嘢嘅特別編排呢？ 都是溫書 最後啦，咁講下啲家人嗰方面嘅陪伴啦，因為始終屋企人都陪你一齊去經歷過呢一段咁艱難嘅時候啦，有冇啲咩嘅説話想透過我哋晨光第一線同佢哋講啊？ 想同佢哋講就即係都係多謝，即係呢幾年嚟啦，就一直陪住我啦，然後我無論我脾氣，即係當時有陣時情緒真係好差嘅，咁樣，但係佢哋都唔會離棄我啦。即係我經過呢幾年，我終於明白，即係屋企人真係我最強大嘅後盾啦。即係我而家有好多事，我都會同翻佢哋講嘅。咁係啦，希望我未來可以俾到一個更加好嘅生活佢哋啦。咁嚟報答佢哋對呢幾年嚟對我嘅付出咁樣。 收到晒嘅，你嘅感謝說話，佢哋完全應該係收到晒嘅。咁亦都希望嚟緊 Carmen 你健健康康，希望你都真係可以繼續向其他嘅朋友喺醫療各方面有更加大嘅貢獻。多謝曬你嘅分享啊！ 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对一名军工集团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已经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報道說，犯罪嫌疑人曾某某屬於重要涉密人員，他被單位公派到意大利留學進修期間，美國駐當地使館官員蔡斯主動與他結識，之後通過聚餐、郊遊、觀賞歌劇等的活動逐步密切關係。 蔡斯向曾某某灌输西方价值观，又表明中情局罗马站人员身份，承诺给予巨额报酬，并且为曾某某全家办理赴美移民，要求他提供中国军事方面敏感资讯。曾某某同意与美方签署协议，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曾某某回国之后，继续与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头，提供大量中国核心情报，收取间谍经费。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之后，获取曾某某间谍活动证据，依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及时消除危害。强烈热带风暴卡努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且继续吹袭朝鲜半岛、南韩多地，出现强风暴雨和灾情，至少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在大邱市，一名67岁的男子在河中被发现时心跳停止，送院之后不治。市内另一名坐轮椅的男子亦都堕河失踪。南韩当局表示，卡努吹袭期间，全国报告大约160宗设施受损的事故，超过14000人疏散避险，355个飞机航班取消，几百班列车停运。卡努是在昨日上午登陆南韩东南部巨济市，之后继续北上贯穿南韩，晚上到达首都圈附近。江原道和庆尚道多个城市出现大雨，预计卡努移至北韩境内之后，会逐渐减弱为热带低气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机密文件案早前被加控三项刑事罪名，他星期四并没有出席在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市联邦法院举行的传讯，只是由律师代表他作出无罪抗辩。至於特朗普的助理諾塔亦都在庭上否認新的指控。美國司法部6月就機密文件案指控特朗普31項罪名，包括涉嫌故意保留國防信息、串謀妨礙司法公正、扣留文件或記錄等。司法部上個月27號再加控特朗普3項罪名，包括篡改、銷毀、損壞或者隱藏證據，並且誘導他人共犯，以及故意保留國防信息等。財經消息，日本假期日股是休市，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9，日元144.83，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4，人民幣7.22，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17美元，卖出191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又阿 N 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咁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西环正街唔能够右转去干诺道西。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现时去到上香道；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油荔村。思瑞往九龙方向现时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较后位置近住博康村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的。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现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 下角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龙夫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咧就已经过咗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封路嘅安排，九龙湾宏泰道有路面维修，咁现时车辆禁止由宏泰道左转去宏开道。另外，慈雲山惠華街受到爆水管影響，往雲華街方向近住慈雲山中心嘅部分行車線係需要封閉。受影響巴士路線三 C、三 X、三零二同三零二 A 係需要改道行駛。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姓赵嘅，你老实讲，省二杠竞标嘅时候，你专登提高价，逼到我追加到五千万，你认唔认？ 你觉得冇错唔做？但是当时你和许总对省二杠都志在必得，你觉得我难得住你们吗？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痛就由佢痛，感受痛。 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 收完奖之后 ，Clara 有经历过压力迷茫嘅时候嘅，而呢首歌嘅诞生就系想鼓励同样面对紧呢啲状态嘅人，提醒佢哋唔使怪责同埋逼自己去面对。 再亦不得要窒息，也不知怎叫停。 作曲冯咏琪，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Jerifa Zhang， 感谢苏道哲、冯咏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Cloud 云浩影无以名状的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今日睇下我做到啲乜嘢先，船仔。 系啦，我哋头先都讲咗啲正能量嘅 topic 啦，咁、所以而家我哋一齐又谂下啦，我哋一齐记录下周末发生嘅三件小确幸。 哦，即系嚟紧星期六日。我哋到底有啲乜嘢小確幸嘅事情，我哋就記錄低佢。 係啦，或者你係而家星期五啊嘛，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咁樣三日咁啊，記低曬每日一件咁樣。 係喎，每日一件，然後星期一咧就可以匯報翻俾各位聽眾聽。 係啦， 聽眾亦都可以自己同我哋一樣攞支筆、攞張紙。 或者你高科技人嘅，攞个电话 mark 低佢，到底有啲乜嘢嘅小确幸嘅事情？ 系啦，其实最紧要系你揾到自己生活入边咧，原来有好多嘢都系值得我哋去感恩， 嗯、 或者去欣赏嘅，就等个啊，其实生活都几幸福、 啊。我觉得个阵势可以咁样摆啊，星期五啦，今日都仲系翻工啊嘛，你先喺工作嘅环境上边揾一啲小确幸先。如果你冇嘅嗱，譬如而家听众有听紧晨光啦，可以你去做一啲好嘅事情，咁你人哋就有小确幸啦。 哦， 咁你做咗俾人之后咧，人哋又做翻啲好嘅嘢俾你。 小 白，咁你咪有咯。 小白啊，小白，我有啲眼瞓啊，你会唔会都谂住请我饮杯咖啡啊？ 唔会啊。 吓、啊！ 你以为我会答会，我答唔会。 系咯，咁咪冇咗 个 小 确 幸咯。 系啊，咁我等你做咗啲小确幸俾我先，跟住我先做翻啲俾你。呢啲都要针锋相对，真系憎啊！系啦，好啦，咁星期五你就喺工作嘅环境上面揾呢啲小确幸啦。咁如果你话星期六日咧，就可以譬如你嘅另一半啦，又或者你嘅屋企人啦，屋企人唔系净系自己个家庭嘅，你可以系譬如如果你已经结咗婚嘅，成家立室嘅，咁咪例如同翻阿妈妈啦个家庭啦，或者有兄弟姊妹嘅就去佢哋嗰度啦，甚至乎朋友都得噶，约下啲朋友出嚟，咁啊或者嗱，今个星期就啱啦，因为啲雨水可能比较上多，天气唔稳定啊嘛，咁啊上人哋屋企。可以买少少嘢上去，或者自己亲手预备啲心意上去，咁人哋就有个小确幸，咁人哋款待翻你嘅时候，你又有小确幸，咁、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好多嘢可以分享啦。 系、 我觉得呢个方法都相当之唔错吓，咁啊听众咧可以不妨试一试啊。 唔知大家出街嘅时候有冇留意唔同汽车嘅车牌呢？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车牌系点样发明，又系几时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明咗之后，车嘅工业就迅速发展，令到车嘅数量好快咁增加，好多汽车力都遍布欧美各大嘅城市。但系由于当时嘅车系冇编号嘅，加埋管理又跟唔上，令到交通非常之混乱。为咗改善呢一个情况，1901年嘅时候，德国一个经营车叫做鲁道夫·克尔措格嘅商人就谂出咗一个不如帮架车挂一个牌嘅好办法。当佢一架挂有 IA1 字样车牌嘅汽车喺柏林嘅街道行驶嘅时候，引起咗当地好多人嘅好大兴趣，好多人都觉得啊，呢一个果然系一个好办法，令到好多唔同嘅车纷纷仿效加入咗车牌。于是柏林当局亦都采纳咗车牌嘅方法嚟管理全城嘅汽车，帮全城嘅汽车编咗号啦。鲁道夫呢一个好似好唔起眼嘅发明， 令到佢个名喺全个柏林城都传开咗。尤其是佢个车牌写住 IA1 嘅符号，更加引起咗人嘅注意，亦都成为咗新闻记者追寻嘅目标。咁于是记者就问佢：啊，呢一个牌照上面系解咩呢？原来 I 同埋 A 咧就系代表住佢未婚妻嘅名，而佢个一字咧系代表佢对于佢太太嘅一片忠诚。估唔到咧，原来车牌嘅背后一开始系源自于一个咁浪漫嘅故事。大家出街嘅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身边嘅车牌，可能都会发现唔同嘅故事噶。 问题嚟啦，如果俾阿船仔有架车去到写个车牌嘅时候，你会写自己嘅名咧？ 唔会啊，我唔想俾人知嗰架车系我啊，其实 系啊， 我觉得太显眼啦，简单咪算咯， 系啦，即系 random 翻咁样。 系啊，即系唔好俺人知啦，最好，即系我费事即系好似特别养眼的。 除非嗰个车牌咧，你个感觉上好似对。太过唔利是啊，对自己，咁就有机会换咗佢啦。 不过车牌而家好贵， 系哦，咁啊，大家谂谂啦吓。 系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嘅早上啦。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好高兴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rystal 上到嚟晨光警星，同我哋分享一下警队嘅资讯。早晨 ，Crystal。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诶 ，Crystal 啊，我留意到咧，近期警方有一啲新嘅宣传品，分别咧就系三个金、银同硬币同一只大灰狼，系咪有新嘅防罪资讯想同市民一齐分享一下呢？ 小白你真系好聪明啊，一鼓就中。 当然啦，同你哋合作咗晨光警星咁耐，人啊都变得醒目啲啦。 吓，咁咧，大家就真系要多啲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嗱，言归正传先，为咗提醒市民咧，好好看管自己嘅银行户口，以避免堕入洗黑钱嘅陷阱。我哋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啱啱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咧，去到今个月25号就举行呢个反洗黑钱嘅宣传月。透过不同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市民对于洗黑钱陷阱的警觉性。我们希望用轻松的手法就带出今次反洗黑钱的资讯，所以就设计了新的故事和制作成动画，以广为人知的三只小猪故事做蓝本，将我们三个硬币外形的吉祥物不租、不借、不卖，就代入三只小猪的角色，一起对抗就专门呃人租借卖户口的大灰狼。 听落咧都几得意，咁我哋可以喺边一度睇到呢啲嘅宣传动画呢？ 市民除咗可以上我哋嘅警察公众网页、Facebook、YouTube 等等嘅线上媒体睇到呢个动画之外啦，我哋仲会喺旺角警署外嘅 LED 大型电视屏幕同埋九巴车厢电视播放呢条宣传动画片噶。 咁大家行过旺角或者搭巴士嘅时候，就记得留意一下啦。 是啊，咁啊，除咗呢条新嘅宣传动画之外咧，我哋仲设计咗一系列新嘅宣传海报同埋宣传单张，咁啊，都系用三个硬币同埋大灰狼去到做主轴，提醒市民反洗黑钱嘅意识。咁啊，除此之外，我哋仲有一系列嘅宣传活动，咁啊，包括咧就喺全港大型购物商场、隧道出入口同埋其他公众地方、街市、屋邨、巴士车站内，就是张贴呢个反洗黑钱的海报同埋宣传单张。咁我哋仲有同领事馆嘅人员会面啦，就向有关嘅社群宣传讲解本港洗黑钱嘅法例同埋常见嘅骗案手法。咁喺八月份咧，我哋就安排咗有两日，分别咧就喺旺角同埋铜锣湾停泊宣传车。咁到时除咗派发反洗黑钱嘅宣传单张同埋一啲纪念品之外咧，咁市民更加可以上宣传车上高咧就玩个小游戏去到赢取礼物嘅。咁最后啦，喺八月二十号星期日晚上7:30喺电视台播出嘅警星82秒，今集内容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租借卖银行户口俾人会有啲咩风险，同埋要负上乜嘢嘅法律责任。 哇，听落咧节目都相当丰富，宣传攻势可以话真系一浪接一浪。诶 ，Crystal 啊，我记得咧，我哋有好几集都介绍过洗黑钱噶，咁啊，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再同各位听众重温一下乜嘢系洗黑钱呢？ 冇问题，嗱，简单嚟讲啦。 黑錢咧，即係話透過非法活動所獲取嘅金錢或者係財產，例如係透過詐騙或者販毒所得嘅金錢咧，就係黑錢啦。不法分子咧，為咗避免警方追查，佢哋咧就唔會直接使用呢筆錢嘅，咁佢哋就會透過唔同嘅方法啦，將呢筆錢咧就轉化成睇落咧係循合法途徑取得嘅金錢。咁犯罪分子咧就可以理所當然咁樣去到用呢筆洗白咗嘅錢啦。咁呢個咧就係洗黑錢嘅過程。 咁犯咗洗黑錢相關嘅法律，唔知道會點嘅咧？使唔使坐監㗎？ 根據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405章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第251條的規定，如果你處理這些犯罪得益而被定罪洗黑錢的話，最高的刑罰是可以罰款港幣500萬元和監禁14年那麼多的。 Crystal， 不如你又講一下不法分子慣常用什麼手法去洗黑錢，讓我們的市民大眾有個清晰一點的概念。 當然可以啦，通常洗黑錢的案件呢都是牽涉騙徒在騙了人家錢之後需要利用其他銀行戶口去到將錢洗白的，咁所以犯罪集團往往會利誘或者騙大家出售或者借出個人的銀行戶口、虛擬銀行戶口、儲值支付工具戶口又或者虛擬貨幣錢包等等呢就作為傀儡戶口。咁當呢啲犯罪集團攞到快旅户口嘅操縱權之後咧，就會直接用嚟收取騙案嘅款項。咁然之後咧，就再轉移去到其他唔同嘅户口，掩人耳目，仲會透過咧多重嘅轉帳，提高警方追蹤騙款嘅難度噶。 乜原來借出或者賣出自己嘅户口，但係自己根本唔知個户口係用嚟洗黑錢，都要負上法律責任噶？ 當然啦，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所有嘅案件啦。不過咧，我都想提醒大家，銀行户口嘅持有人係有責任去到管理自己名下户口嘅一切運作。任何人冇履行呢個責任，又或者係故意做出疏忽嘅行為，租借賣出自己户口俾其他人處理交易，又或者係轉帳咧，都有機會已經干犯咗處理已知道或者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嘅得益嘅財產，亦即係俗稱洗黑錢嘅罪行。都要负上刑事责任，后果好严重噶。 大家听到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嘅银行户口啦。 其实唔单止系银行户口啊，虚拟银行户口、储值支付工具户口等等咧，往往都会成为快旅户口作为收取黑钱之用。咁所以我哋警方咧想借住今次反洗黑钱嘅宣传月，提醒市民任何情况之下，千祈唔好将自己嘅银行户口连同密码出租、借出或者系售卖俾任何人。包括親戚朋友，又或者係網上面認識嘅陌生人，以免咧係墮入洗黑錢嘅陷阱。 我諗咧，好多市民都會覺得洗黑錢係一啲集團式嘅商業罪行，冇諗過我哋呢啲普通市民租借賣銀行户口俾人咧，都會墮入洗黑錢嘅陷阱。所以咧，保管好自己嘅户口真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各位听众真的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将个人户口和任何个人资料随便给人。 小伯你说得很对，不论你是自愿租借卖户口给人，亦或是在怀疑受骗的情况下将个人户口或者资料泄露了给其他人，只要不法分子有你户口的资料和密码，他们就等于拥有你户口的操控权，你根本就没办法控制人家怎样用你的户口，到时他用你的户口做什么你又不知道，甚至乎咧，洗黑钱你都控制唔到啊！咁所以都系嗰句啦，无论任何人识又好，唔识又好，只要你将个户口俾人哋咧，就要自己承担翻个风险啦。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提供自己嘅银行户口资料，例如系密码、授权嘅 SMS 信息等等俾任何人。咁就算亲朋戚友咧，都系咁话啦。 Hey Crystal 啊，唔知道你仲有冇啲嘅例子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咧？ 好啊，而家正值暑假啦，相信呢有好多同学仔都会做暑期工赚下零用钱咁样。而家网络上又或者社交媒体呢经常都会流传好多搵快钱嘅广告。咁声称短时间之内呢可以得到可观嘅回报啦。咁的确吸引到呢唔少年轻人嘅。咁曾经呢就试过有人代入拆单骗局啦。咁受害人就听从骗徒嘅指示啦，将合共62万嘅金钱分开多次呢就存入骗徒指定嘅银行户口办成买卖。咁骗徒收咗钱之后呢就失去联络啦。受害人呢最后唔单止係收唔到任何佣金，咁仲损失咗62万咁多，咁於是报警求助。咁警方深入调查之后呢就采取行动啦，拘捕收取骗款嘅户口持有人。咁当中发现呢其中一个户口持有人呢係一个中五嘅学生嚟㗎。 得中五啊？ 咁学生有冇讲有啲咩解释呢？ 嗱，呢位学生嘅解释咧就系佢开咗户口之后就随即借咗俾个朋友用啦。咁佢系完全冇收取过任何报酬嘅。咁佢声称啦，亦都冇问过佢朋友借个户口嘅原因啦。咁直到警方上门拘捕佢咧，佢先至知道佢朋友咧系利用咗佢个户口洗黑钱。咁虽然佢声称自己对于骗案同埋洗黑钱一事咧系一无所知嘅，咁但系警方咧亦都系会拘捕佢作进一步嘅调查。 哇，原来借个户口俾人咧，都真系会惹祸上身噶、哦。 是的，咁因为咧，只要你将你嘅户口资料俾咗人啦，咁个户口用嚟洗过黑钱，咁你都要为自己户口负责任噶啦。咁啊嗱，我再举多个例子啦。曾经有人咧喺网上高就卖二手表，咁啊结果入咗钱去一个转数快户口之后咧就收唔到货，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咧就发现呢个转数快户口嘅持有人咧系一个19岁嘅大学生。呢名大学生表示，个户口咧系佢一个旧同学提供张SIM卡叫佢开嘅，咁啊事后咧仲俾咗700蚊佢就作为报酬，咁所以警方咧就将呢名旧同学咧就一并拘捕，咁啊结果呢名旧同学咧又解释啦，就话张SIM卡咧系佢爸爸提供，同埋咧叫佢氹人开户口嘅，最终警方咧系拘捕埋旧同学嘅爸爸，咁而旧同学嘅爸爸咧就承认咗佢系收啲户口翻嚟咧就再卖俾其他人用嘅。 听咗咁多例子啦，我而家清楚明白到呃人租借卖户口嘅骗徒咧，固然之犯法，但系原来不论租借卖自己个人户口俾人，同样都系难逃罪责嘅，一样咧要承担法律责任。咁啊，大家真系要时刻提高警觉啊！ 系啊，嗱，租借卖户口俾骗徒洗黑钱咧，系严重嘅罪行，绝对唔可以用无知作为辩解嘅理由。正如我之前所讲啦，户口持有人咧一定要为自己嘅户口负责任。其实一个银行户口曾经收取过犯罪得益呢，警方就必然会展开全面和深入的调查。咁警方亦都有需要呢就是征询律政司的意见，决定是不是作出检控的。我想强调，一旦发现你的户口曾经用作洗黑钱，无论你知情与否，一经定罪，最高的刑罚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大家千祈千祈不要以身试法啊。 Hey、Crystal 啊，以你所知啦，边一类嘅人士特别容易俾犯罪集团利用嚟洗黑钱噶？ 嗱，洗黑钱集团咧就冇特定群组嘅，不论男或者女，任何年纪、任何嘅国籍、任何职业，只要你咧系拥有户口，都有机会咧就成为不法分子嘅目标。 咁如果市民想知多啲关于反洗黑钱嘅资讯，佢哋可以透过乜嘢途径去了解多啲咧？同埋啊，如果市民留意到一啲怀疑洗黑钱嘅个案，咁佢哋又应该去点做啊？ 其实我哋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咧会定时举行反洗黑钱嘅宣传月，俾市民了解多啲咧相关嘅资讯，同埋提高警觉。咁啊，同埋大家咧都可以上我哋警队嘅公众网页获取相关嘅资讯。咁啊，另外如果咧市民系想举报有人洗黑钱咧，亦都可以上我哋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嘅网页 www.jfiu.gov.hk。以网上传真、邮递又或者系电话嘅方式咧，去到递交可疑交易报告。咁啊，举报嘅内容咧，应该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嘅个人资料，又或者系公司资料、可疑交易嘅详情，咁同埋咧有关交易可疑嘅原因。咁我哋会有咧专门调查洗黑钱情报嘅同事咧，去到跟进所有嘅举报噶。 节目咧都嚟到尾声啦 ，Crystal 啊，不如你亦都总结一下几个反洗黑钱 tips 俾大家。 好啊，嗱。首先大家当然不要随意借出出租又或者是售卖自己的户口给任何人使用。其次大家记得要经常留意一下自己的户口情况。如果发现户口里面有任何不寻常的交易，怀疑个户口给人利用，就应该即刻去到取消个户口和报警求助。那大家就可以避免犯罪集团利用自己的户口去到洗黑钱。同时市民亦都不要协助任何人士去到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否则就可能干犯了洗黑钱罪，最高的刑罚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总之大家时刻谨记自己的户口自己用，坚决不租不借不卖啊。 多谢 Crystal 今天的分享啊，那大家真的要好好看管住自己的户口了。多谢 Crystal， 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小白， 拜拜。 好，拜拜。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电话旁边啊，继续喺大壮咪环节入边啦，有大壮咪。早晨， 早晨，小白。 今日咧，唔知道大壮咪又会同我哋拍板啊，讲下边一类型嘅案件或者条例咧？ 嗱，如果系啱啱好彩定唔好彩咧，喺呢个星期冇乜特别案件咧，咁啊继续讲翻，我唔知系咪叫得啱咧，即系牵涉中医嗰啲刑事啊，或者其他调查审讯嘅案件啦。 系、哦，上个星期我哋都有讲到啦，话有啲即系未必可以喺香港行医嘅朋友啦，咁啊嚟到嘅时候啊，唔知道点解又系好似一齐坐，又定系点样嘅，咁啊有好多灰色嘅地带，我哋都好值得咧去到研究一下。 系咯，嗰次嗰啲就系啲会诊系嘛，咁啊所以研究咩叫临床啊？临床嘅意思系乜啦吓？咁啊讲过啦吓，咁啊。之后落嚟咧有第二啲嘅案件嘅喎，咁啊顺次序啦，有一宗咧就系后来咧就冇刑事检控嘅，不过有啲聆讯咧就做咗嘅，都可以讲下啦，讲少少啦。 好啊，好啊，请讲。 啊，因为中医咧嗰个医疗方法咧就其实都几多嘅，虽然而家咧就系法例上咧划分咗，即系话有全科啊或者系铁打咁嘅样啦。咁但系仍然咧喺即系专门嗰方面咧，有啲人啊中意用某只药啊咁嘅样吓，咁就有啲似西医有啲专科咁啦吓。咁啊讲得简单啲就系试过咧，系有一名中医咧就系注册中医嚟噶啦吓，咁佢就推崇咧系用一啲叫蛇胆啊嗰啲东西。咁啊医咩咧？就如果系老人家咧，就有啲就话医。医肺啊，定系医气管啊，咁样啦。好啦，咁就喺呢个咁嘅医疗方法里边咧，就出现咗一宗即系失去生命嘅个案啊。咁因为咧系有个家庭咧就都觉得呢啲用法几好咁啊，屋企啊爸爸又用，妈妈又用咁样啊。 哇，全家都用。 系啊，即系问题咧，佢个细路仔咧就有哮喘嘅问题。咁哮喘问题咧，就都系唔揾过晒，即系这样那样的，我哋叫西医啦。咁有时候都好似根治唔到啊，即或者系唔系好理想咧。咁自不然，好多时啲中国人就谂咩奇难杂症都系以西医治标唔治本啊，不如揾中医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于是就揾咗呢位中医啦。咁啊用呢啲所谓蛇胆嘅东西咧就去医啦。咁似乎咧就啲父母觉得系可以嘅。不过咧就去到有一天咧，咁啊佢其实咧嗰啲病嗰西方叫就叫哮喘啦吓，咁啊有啲叫发作啦咁吓，咁于是就致电嗰个中医啦。咁佢有一个做法咧就话，哎搵浸浸嗰啲咩意思咧，就系佢哋有个木盆嘅，就似乎落啲草药落去咧，就帮佢浸下。咁啊当然唔系过头啦吓，咁但系都唔见有起色咧。就最后就所谓叫救护车啦，叫白车啦，送去医院，不过就冇办法挽回个生命啊，咁啊死咗吓。咁死咗之后咧，就有啲聆讯咧就开啦吓，一个咧就死因庭啦吓。咁之前都提及过，唔系话所有嘅死亡个案都一定系开嘅，首先系嗰啲所谓 corona officer， 即系嗰啲通常呢啲警察先生啊咩等咧就决定开唔开啦吓。即系如果认为要咧，就推荐俾呢个死因裁判官啦吓，再决定要唔要做其他动作。咁嗰次咧就要开嘅。咁当然开嘅时候咧就要研究一下个死因啦，咁但系少不免咧都会论及当时系点样处理嗰个死者嘅吓。咁啊问题就系死因裁判官系位洋人嚟嘅吓，仲要唔系纯粹读英式嘅法律嗰个，又走去美国啊深造过啦，咁样有好多广泛嘅知识啦吓。不过你讲到执凉茶嗰啲咧，佢似乎就未必系佢个人经验。 系，我谂阿官咧，佢对24尾都系未必有听过添。 咁啊，反为你话随街随巷嗰啲华人咧就好认知啦。咁咧就变咗佢就听到哮喘咧，就只系谂一样嘢嘅啫吓。咁啊，好似系咪 V 字头 Ventolin 啊定乜嘢？佢唔用呢啲咧就唔啱噶啦，已经。咁啊，好似佢又唔好彩，佢自己都有个细路咧系有呢啲嘅，所以佢有个人经验啦咁啊。 咁於是自不然咧，係嗰個死因嘅裁決咧，就未必對即係嗰個醫生中醫咧係有利啦。咁即係亦都另外開一個聆訊咧，就係嗰啲嘅中醫藥嘅委員咩小組嗰啲啊。咁即係等同於咧就係西醫個 medical council 咧，不過叫做 Chinese medical council， 即係中醫藥嘅醫務委員會咁嘅功能啦。咁啊，同翻西醫一樣咧，都係有一班即係業內人士啦，咁亦都係有大律師啦，係都係踢足球嗰、那個，咁啊做佢哋嘅 legal advisor 即係法律顧問啦，咁人開啦咁嘅樣嚇，咁就要研究咧究竟中醫喺行醫嘅時候咧有各種嘅行為咧，就係有冇咧係低於佢哋認為嘅標準啦。 哦，咁如果呢啲情況咧，大部分喺個中醫委員會入邊嘅醫生、中醫師，佢哋都會覺得啊，呢、這個醫法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同西方嗰邊嗰個嘅叫相差咧，又真係太大。咁佢呢啲情況咁係點啊？投票定係點樣？ 咁我相信佢哋自己啲委員自己咧就係閂埋門自己會傾啦，咁嘅樣嚇。咁、 啊、 其實唔好話即係中西對比啦。有時候你問啲西醫，即係你飲茶食飯傾咧，佢哋對中醫有佢哋自己嘅睇法㗎嘛。係 係係 嚇，咁啊，總之就嚇坐河看界咁嘅樣嚇、 嗯。 但甚至冇咧，西醫同西醫之間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噶嘛，對於做啲嘢。 係。 咁所以類似地咧，中醫同中醫之間咧又有唔同嘅。 嗯。 咁啊，試過就係、是。去帮啲中医呢、啊、去处理一啲咁嘅事务，佢哋会觉得啊政府咦搵出嚟嗰个中医，喂佢仲返佢哋普通话即係、就是啊、似乎即係咩喂佢算老几呀佢识乜嘢呀。咁、 嗯嗯、 所以有好多即係、都唔係灰色地带，只係啲洋人叫做咩 school of thoughts、 哦、 即係喂大家嗰啲咁嘅医疗嘅理论啊，即系做法啊，好唔同嘅。 去到呢啲位，大家都好唔客气啊！ 同行唔知会唔会如敌国啦、啊，定系即系文人会唔会相轻呢啲情形都啊，少不免即系喺各个行业都会体会到嘅。 系嘅，系嘅，明白嘅。 啊，咁就点都好啦。咁咧就有好多项指控嘅。咁力陈力争之下，最后咧虽然有好多项嘅指控咧都唔成立。但系只要成立一两项咧，都足以除化，其实真系唔好彩啦咁嘅样。咁但系始终有个生命啦吓。咁不过我睇翻就而家就似乎全部都系有香港自己设立嘅学院啊去训练啦。咁希望蒸蒸日上啦吓，就唔会再有啲不幸事件发生啦。 系咯，咁啊每一次嘅叫做病因啦，或者甚至乎有病人身故嘅咧，咁啊需要都系大家以正视听啊吓，咁啊揾翻嗰个原因。咁啊最主要咧就系除咗还病人一个公道、家属一个公道之外咧，就系唔希望同类嘅事情咧再发生。所以叫法律咧，好多时就系用呢啲嘅方法去到保障我哋每一位嘅朋友咧，咁啊身体同心灵都得以健康嘅。今日可以倾住咁多先，下次又再揾大众。麦倾过，唔该晒你， 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震撼对白斜摸一个你。是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用恶梦随风去，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守候，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 想象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因素。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理想用 早上嘅9:22啊，出面28度啊，相对湿度86%嘅早上嚟嘅，搵嚟呢首歌嚟自 MC 张天赋嘅秋，秋啊唔系秋天个秋啊，即系剔手边嗰个秋嚟噶吓，咁啊千祈就唔好搞错啦。 环保永续呢一个议题越嚟越多人重视，其实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啊，都实行紧呢一个环保永续。当然最好的就是自己自备一个杯去买咖啡或者买饮品啦。但是如果你真的哎呀今日唔记得咗带嘅话，其实唔使担心。因为有好多咖啡店啊，而家都会陆陆续续推出一啲环保杯俾大家借用。原来而家有其他嘅地方都喺度諗緊究竟用啲乜嘢方法嚟到去取替胶杯。有啲人呢就喺度諗啊，会唔会攞竹筒嚟到去装嘢饮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呢？就好似竹筒饭咁样，原因就系啲竹吸收二氧化碳嘅能力，相比起木材系多出3-6倍噶。就好似一棵树木咁样，佢哋至少要培育20-30年先至可以砍伐利用，而啲竹树生长4年就可以砍伐利用啦。唔知之后喺市场会唔会真系见到有竹杯嘅咖啡、竹杯嘅珍珠奶茶？无论点都好，我哋都要做好自己本分。咁热嘅天气，记得自备水樽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晨光追踪31， 追踪31咧，今日咧继续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咦，今日7:35嘅晚上咧，会有我们的科学家、哦。 冇错啊，咁今集咧会介绍边一位香港嘅科学家咧，就系、是、呢个莫树锦教授啊。莫树锦教授咧就系、是、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肿瘤学系嘅系主任。嗱，有可能好多观众咧都有见过莫树锦教授嘅，因为咧佢做过好多节目嘅主持人啦。另外啦，佢亦都系一位知名嘅星级医生，因为咧佢医过好多我哋城中名人。同一時間咧，佢仲得過政府咧，特區政府頒授嘅勳銜添。即係有見過佢演出嘅朋友都知道啦。阿莫教授咧打扮有型風流的，談吐又好好，所以咧大家會對佢一個好深刻、好好嘅印象。 咁但係咧，其實莫樹錦教授咧，呢個係我們的科學家嘛，唔係我們的主持人呢個節目啊嘛。咁其實咧，莫樹錦教授咧，佢喺佢嘅呢個醫學上面咧，亦都有好高嘅成就啊。咁啊，佢係一位國際知名研究咧肺癌嘅學者。咁佢帶領嗰個團隊咧，好多次都刊登咗喺嗰啲頂級醫學期刊啦。嗱，令佢咧走上國際舞台嗰一步咧係乜嘢咧？就係佢能曾經改變個世界咧呢個肺癌個體化治療呢一個研究啊，即係做乜嘢咧？就係佢能夠咧令到肺癌呢個醫治咧呢個科技咧跨進一大步，跨到嗰大步大到點咧？喺2018年啊，阿莫樹錦教授咧榮獲咗呢個歐洲腫瘤學學會頒發嘅終身成就獎添， 哇！ 係第一位華人得到呢個獎項嘅，咁啊想係啦，大家想認識多啲莫樹錦教授咧喺醫學上面佢嘅輝煌嘅成就，又聽下佢從醫以嚟咧咁多年有啲乜嘢心聲咧？嗱，今晚7:35要留意呢個我們的科學家啦嚇。 真係、平時留意莫樹錦教授咧，真係係俾佢嘅主持人啦，成日都睇到佢講一啲健康嘅資訊，係比較少睇到、究竟佢本身係做開咩研究？咁所以如果真係想留意，想更加認識佢，或者更加認識呢一種腫瘤學嘅資訊咧、就記得留意我們的科學家啦。咁睇完醫生啦，我哋梗係去睇下中國嘅文化啦。今晚10:30，咦，系咪有我在故宫600年呢？ 冇错啊，嗱，呢个纪录片系列《我在故宫600年》，咁啊会带大家咧睇下呢个喺北京咧呢个故宫博物院呢600年佢啲历史系点样啦？最紧要系近年点样去修复保养嘅。咁啊，今集咧就会带大家翻去2015年嘅年底啊。咁啊，做乜咧？原来呢个故宫博物院咧里边嘅养心殿系历史上第一次大修、大维修。咁、啊，维修一个昔日嘅皇宫咧，大家都谂都谂到唔简单。个工程好大之外咧，手工啊、人力物力啊，点样保育咧，亦都系好大阵仗啊！咁啊，今集就会带大家睇翻呢一件事啦。 我平时都好中意睇古装剧嘅，尤其是咧，而家咪好多讲清朝嘅，系啦，成日都会讲养心殿。哎呀，皇上，哎呀，我去养心殿揾你啊，咁样。咁所以咧，我系几有兴趣睇，好想睇下究竟养心殿咧，即系以前清朝皇帝办公嘅地方咧，系点样嘅咧？入边有咩文物？同埋佢装修真系大修嘅时候会做啲咩咧？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都記得要睇啦。咁去到星期六，8月12日嘅9:30晚上有咩睇啊？ 哇，咁啊犀利啦！帶俾大家有呢個週末大電影。嗱，今個星期嘅週末大電影咧，就送上一套叫做《李小龍的生與死》嘅紀錄片啦。咁啊，係紀念咧李小龍逝世50周年，而我哋特別嘅揀選呢個節目嘅。咁係一個紀錄片嚟噶啦。咁啊，會記錄咗咧阿李小龍呢個一代巨星咧，由佢童年開始。咁佢好多朋友知道啦，佢細細個做童星噶嘛，即係佢由童年開始展開佢嗰個演藝生涯。到到佢咧係18歲嘅時候，翻去美國嘅老家嗰度咧，咁啊跟住後期啲佢有一次試鏡，從此咧佢就踏上佢嘅星途，贏咗好多美國同埋世界觀眾嘅讚賞啊！跟住佢，我哋亦都會個節目咧會睇到佢咧點樣自成一派，成立咗截拳道，咁啊收咗好多學生啦，咁啊當中好多亦都成係著名嘅影星嚟嘅添。最後啦，亦都會跟埋佢翻到香港咧，睇下佢點樣咧為呢個武打電影創出咗全新嘅演繹方法，奠定咗佢今時今日呢一個咧傳奇嘅武打明星嘅地位。咁啊，無論你係咪李小龍嘅 fans 啊，總言之係好多中意睇港產片嘅朋友咧都要留意啦嚇。咁啊，聽日嘅夜晚9:30，週末大電影《李小龍的生與死》啊。 其實我真係比較少睇李小龍嘅電影，咁但係咧。我又幾中意睇講李小龍嘅電影喎、即係有好多之前好似李治廷係有做過一套係佢扮演李小龍噶嘛、我又幾中意睇喎。其實我都覺得啊，李小龍係有好多唔同面向噶，例如我記得佢係跳舞好叻噶嘛。 哇！好多多才多藝啊，佢亦都讀佢哲學都好叻。 係咯，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啊，其實都係好值得去研究一嘅人物啦。咁如果想繼續了解更加多關於李小龍嘅生平咧，就記得留意港台電視31星期六9:30嘅週末大電影《李小龍生與死》啦。今日咧唔該曬阿暢，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啦嚇！咁啊，轉頭9:30之後翻嚟，繼續有晨光第一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对一名军工集团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已经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报道话，犯罪嫌疑人曾某某属于重要涉密人员，他被单位公派到意大利留学进修期间，美国驻当地使馆官员蔡斯主动和他结识，之后通过聚餐、郊游、观赏歌剧等的活动，逐步密切关系。蔡斯向曾某某灌输西方价值观，又表明中情局罗马站人员身份，承诺给予巨额报酬，并且为曾某某全家办理赴美移民，要求他提供中国军事方面敏感资讯。曾某某同意与美方签署协议，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曾某某回国之后，继续与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头，提供大量中国核心情报，收取间谍经费。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之后，获取曾某某间谍活动证据，依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及时消除危害。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六级地震，暂时没有收到伤亡或者严重损毁报告。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八点多发生，震央位于青森之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46公里。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到今次地震。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山火，官员说增加至53人死亡。山火在星期二发生，火势迅速蔓延，吞噬海边城镇拉海纳。州长说拉海纳已成焦土，废墟无烟，城镇八成地方已经消失。他又说有1700座建筑物受到山火影响。美国海岸防卫队说相信大约有100人跳入海中逃生。总统拜登宣布山火为重大灾难，为救灾工作提供联邦援助。俄罗斯自1976年前苏联时代以来首次展开探月任务，发射无人月球探测器。载有月球25探测器的火箭在本港时间今朝从东方发射场升空，探测器预计将会在10至12日之后在月球南极地区着陆。如果成功，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在月球南极地区着陆的探测器，令到人类有可能在以前无法进入的地区研究月球表面软着陆的技术。月球25重 1.8 吨，配备一个机械手，可以在最深30厘米采集月球土壤，所有的采样和分析都会在月球上进行，分析结果将会发送回地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周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10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7点，系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6.4系升2.1，友邦保险74.3升5.5，腾讯控股338蚊跌1.8。李宁44.8升1.45，碧桂园9.5跌9仙，盈富基金19.73系跌5仙，中国移动65.7升8.5， 盈富基金19.74跌4仙，中国平安52.15跌7.5，恒生中国企业68蚊系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4.72，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4，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港金报17,8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49美元，卖出1,91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分别排翻喺飞鹅山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较早前喺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马料水泽祥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跟进翻，较早前喺七贤道北过海方向近住曲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仲有较早前喺西环正街近住干诺道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临时嘅行车措施已经取消，现时正街系可以右转翻去干诺道西。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啱啱已经清咗场，车龙分别排喺飞鹅山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西隧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无需停车或者系排队付款。而至于东隧就会喺8月27号早上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易通行户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阵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喺东港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挤塞，车龙喺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奇德尊新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 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喺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返而家用緊嘅付款方式。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嚟自美国嘅艺人 EDM 组合嘅 Chainsmokers， 佢都试过两度嚟过香港开 show 啊，有佢哋嘅新歌 See You Again。 Talk to anyone who picks up. When I see you again, I'll be on guard. Act like it didn't mean that much. When I see you again, I hope you're out with your friends and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me 'cause you're happy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这首歌的 bass 真的可以说是很行 The Chainsmokers 再加上 Elenium 和 Carly Hansen 这个礼拜上升到第五位 See you agai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继续翻到嚟啦，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都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噶吓，咁啊去到暂时去到早上嘅十一点半，咁啊而家28度嘅，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边一位啊，船仔， 早晨啊， 邓太， 早晨啊，早晨啊，哇，早晨啊，咁多位。你哋咁多位员工 小伯伯啊， 小伯伯啊，好嘢喎！ 你听唔听到我讲嘢？ 梗系听到啦，好精彩添啊，邓太。 系啊，我告诉你啊，上次咧，我以为可以录带咁，可以攞剧车带去录嘛。再加咧，哎呀，我好中意小伯，小伯，小伯伯，你前一晚小伯超衰。你冇辦法攞唔到咯，因為今次我知道啦。你往前唔係咁啊，今日打嚟盲天出街啊嘛，係咪？ 哦， 我可以落噶嘛，我好多劇師弟啊，錄埋你噶，錄埋阿芭比嗰啲噶。 哦，芭比冇做好耐啦。 哎呀，哎呀，揀用咗個鐘哥咧，鐘哥又去哪裡啊？ 哦，鐘哥都離開咗啦，唔做神光啊嘛。之前都我哋好大個歡送佢咗啦，我哋都已經 係咯。 系啊， 唔好听就好累咯，系 唔紧要，咁你咪而家开始听翻咯。 系啊，船仔喺度啊， 系 啦， 嗱，咁嗰啲都一样嘅啫。 咁你又要记住咯，邓太，嗱，除咗小白你都要记住之外咧，仲有船仔喺度，而家同你倾偈嗰个女仔就船仔啦。 系啊，早晨啊，邓太。 船仔，你好啊，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咁啊，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先吓，邓太，有啲咩分享下？ 小白啊，我好紧张噶吓，小白，你俾啲时间我讲嘢好唔好？ 哦，好好好好。 嗱，我告诉你咧，即系咧，我天天都听你个电台嘅，你个电台嗰啲资讯啊，嗰啲嘢我吸收好多好多噶。 哎呀，咁啊要劳苦功高啊！我哋啲同事个个都好俾心机。 系啦，我跟你哋电台听你哋嗰啲啊嘛。 多谢你。 啊，各方面都比较好啲嘅。 嗯， 系。咁仲有啊，小白啊，我上次咧，咪打唔到，就听唔到啦。你即系话小白，小白听唔到 ，OK。跟住 OK， 我好开心。咁咧，我想告诉你，我有个仙女咧，就喺加拿大嘅。 哦， 嗰次冇同你讲嘛。 叫咩名啊，仙女？ 仙女叫做黄冠仪啊，叫做 Cam 啊，叫做系。 Cam 系。 系。 阿姨妹， 就冇同你讲佢咧，就今年时就毕咗业噶啦，毕咗业咧就而家派咗去呢个日本东京啊教师啊。 哦。 系啊。我相信我好开心， 加拿大读书就派咗日本东京。 咁、我话开心啊，佢咧就跟住一齐一月。十一月十几号，十一月廿一号先生日嘅，咁、我就提到打轮你贵电 早好多、啊，早几个月、啊。 咁、我惊到时就打唔到咧，你知嘛？你嗰个 唔使咁惊嘅，我哋系繁忙啫。咁但系我哋而家仲有空中点唱啊嘛，咁你可以系啊，我哋有空中点唱喺网上面就有噶，你可以叫你身边朋友咧，即系识网络嗰啲啊，一同佢讲香港电台空中点唱，咁你一样可以喺嗰度留言噶。 就算唔识都唔紧要噶，可以寄信噶。 哦，咁啊更加。好啦，系啊， 我同你讲，我个女咧喺加拿大都可以上网嘅，不过佢要开工唔得闲咯。 唔紧要，唔紧要。嗱，邓太，我而家同你讲啊，你可以写信噶嘛，你写信俾我，我帮你读。 你电台系咪啊？ 系啊。几多年冇讲过叫啲人， 我而家有嘅地址噶，有你电台嘅地址。 梗系有啦，唉，我都唔怕话俾你听我地址啊，广播道30号啊。 我多谢小白先啦，我天天都会听，哇！我就天天都听你，眼听你嗰啲资讯咧， 系啦， 认识啊， 要噶啦， 什么都有噶。 咁啊，邓太，咁我就揾咗只歌咧，就特登啊送翻俾你啦，同埋你个孙女咯。咁啊，希望咧你咧就继续黐住我哋二台啦，好唔好啊？ 咁嘅，梗系啦，我系你拥趸嚟噶，系你粉丝嚟噶嘛， 系 咪？ 好， 你唔好话我咁大年纪啊！我系真系向呢方面发展噶， 最中意邓太嚟 我。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啦。 多谢你啊！ 揾咗只陈百强嘅歌同你倾。 仔啊 吓，系啊，已经记得你个名啦，仔。恭喜你啊！好啦，多谢晒，拜拜， 拜拜， 拜拜。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信心，解开生死结，云雾消失，朗日吐。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飲食淘鑑，咁今日咧就讲一种嘅烹调嘅料理。 系 呢一种嘅菜式咧，其实就唔系一种特别嘅菜式嚟嘅，相反咧佢可以系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制造一个增味剂。 增味剂即系味精啊 ，MSG 咁样。 醒目噶吓，冇错啦，呢个味精咧可以自己整嘅，咁但系整嘅方法咧，你一听完之后就觉得，哦，原来就系咁简单。先问阿船仔中唔中意食白灼虾？ 中意。 系啦，我都好中意食白灼虾嘅，好奇怪，由细到大都好中意，无论边一款嘅虾嘅品种咧，我都中意咧佢白灼嘅，可能系啊，跟住又点下豉油啊。 哦，系啊，我会喺个豉油度加辣油同埋麻油。 我又系，但我会加辣一条条啲辣椒添。 哦， 我直头咧食白灼虾嘅时候咧，连埋嗰啲已经剪开咗嗰啲辣椒咧、辣椒丝咧， 系 一次过食埋嘅。所以其实我真的吃辣椒的。 你真的吃辣，你真的很喜欢吃辣。 对，我真的吃辣椒的。如果白灼虾怎么吃呢，其实就有的鲜甜啦。加上辣椒就将层次推高了。好啦，今天呢就 等大家吃完这个白灼虾之后呢，就可以利用这个虾壳就去到做烹调啦。怎样做烹调呢，就先准备定啦。白灼虾可能你都觉得会吃完之后拿它整不卫生的，不紧要，再干净一点呢，可以就做一啲蝦仁，譬如蝦仁炒蛋，咁你搵啲新鮮蝦翻嚟，咁你就剝咗啲蝦嚟炒蛋啦。咁啊蝦殼咪可以剩翻咯，因為今日嘅重點咧就係呢一個嘅蝦殼啦。 煲湯， 蝦殼咧煲湯的而且確非常之一絕。咁例如有啲日本嘅拉麵啦，或者 係、哦、啊， 其實佢哋嗰啲蝦湯底咧。就是抌晒啲蝦殼落去煲嘅、 嗯， 蝦殼先至係個精華。 精髓 你本身攞蝦肉落去煲咧，冇咩味嘅。 係啊， 係啦。咁如果你講開蝦殼，又講多一兩句啦。例如日式嘅天婦羅啦，天婦羅咪個尾咪就仲有個蝦尾嘅。 係、哦、啊， 係啊，係啊。即係、我都唔係第一次講嘅，嘅蝦尾咧，有啲日本朋友就會同我講個蝦尾先係精髓。咁喺好多年前我就試一次啦，食落去嘅時候真係咁當然要炸得好啦，食落去嘅時候真係脆啦，而且個蝦味咧非常之濃郁嘅、 嗯， 所以原來有啲炸得好嘅天婦羅係連埋個尾咧蝦味都係食埋嘅，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食材啊。好啦，咁既然個蝦味都食得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用咗呢一個嘅蝦。去到煮呢一个嘅虾仁炒蛋之后啦，嗰啲虾壳剥咗出嚟就千祈唔好抌，因为个虾壳咧系可以有其他嘅用途噶。个用途包括啲乜嘢呢，就佢头先阿船仔都估得啱噶啦，就系整嗰啲味精。个味精就好易整嘅啫，咁啊亦都系算系健康嘅味精啦，因为你冇特别加啲化学嘢嘛。 系啊。 好啦，咁咧你就先将呢个虾壳咧就彻底洗干净咗佢先，然后咧呢、這个步骤相当之重要，就可以影響到之後嗰個蝦嗰個味道到底夠唔夠精華，你就要攤平佢放喺碟上面啦，然後就攞嗰啲廚房紙咧就先印一印乾嗰一啲嘅蝦殼先，因為你已經洗乾淨咗啦嘛，你印，跟住再反轉佢，又再印，跟住咧你就放入去呢一個嘅微波爐，用最強嗰個火力咧就大概整佢五分鐘。 咦，竟然係用微波爐、啊， 或者用氣炸鍋都得。 哦，咁好方便喎、啊。 兩個都得，係啦，兩個都即係唔使話特登又開個鍋，唔使嘅。开镬咧，你整佢你仲要落油。 系啊，我本身就以为要咁样咯。 系唔使噶，咁你就直头气炸锅啦，或者微波炉都可以噶。咁你发觉咧，整完之后，当个虾壳咧就已经去到脆底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已经系接近咧完成噶啦。咁但系咧，仲有一部机咧，啊坊间有好多唔同方法噶吓。咁其中有一啲咧破壁机，唔知阿船仔有冇听过？其实坊间有一种叫破壁机嘅。咁呢种机咧，原来都几多嘅真系酒店厨房、大酒楼厨房，其实佢哋都有一部喺度嘅。我嚟做咩咧？就例如头先讲嗰啲虾壳咧，你就可以放落呢部机入边。嗱，佢唔同呢一个嘅搅拌机啊， 系 即系嗰啲 blender 啲咧，就你将啲嘢整到烂或者炸汁啦，系啦。咁嗰啲就真系整烂咗嘅啫。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嘅机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可以大概三十秒嘅时间，佢可以将啲虾壳咧就变成粉啊！ 变成粉添啊！ 系啦，真系变粉嘅，我唔系呃你，真系变咗粉嘅。好啦，咁跟住变咗粉之后，你就可以即系直接咧就将呢个粉咧就储埋佢啦。然后咧，跟住就巴闭啦。你无论系譬如你炒蛋或者你整任何嘅菜式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攞呢个粉咧去到提高你嗰个菜式嘅味道。 哇！但系你呢个系你曾知道埋佢原材料嘛？出边 因为我自己整噶嘛， 系啊！你出边系最惊啲味精嘅话，落好多唔知咩化学嘢。 系啊，冇错、啊。 哇！你呢个系真系 自己整 嘅，系咯，原形食物嚟 嘅，变咗自己整嘅虾粉啦、啊。 系咯。 咁你喺好多时候，例如咁讲啦，虾子面，虾子面我而家会落虾子嘅， 系啊， 即系落咗嗰啲虾子之后咧，就令到嗰个成个面咧个味道提升咗啦。咁但系如果我自己咧可以整到呢个虾粉嘅话咧，咁佢再可以将嗰个虾子面个面咧，就再将个味道就再整得多层次少少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大家嗱，唔系个个有嘅，咁但系我自己都坦白讲，我都冇嘅。咁但系我有曾经喺朋友屋企整过，我又觉得咦都唔错， 哦， 系啦。咁如果中意嘅，咁啊用呢个方法咯。如果唔中意嘅，咁可以仲有其他方法咧，都可以整到呢啲自制嘅增味剂嘅。迟啲我同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都有同听众讲过，最近搬咗屋啦，咁就搬得离个火车站再远少少嘅，咁所以咧就最近谂紧，不如试下用呢一个单车代步啊。 哦， 系啦，咁其实我咧就真系数过咧，我有十年冇踩过，系真系有十年，应该超过十。 仲记得点踩嘅？ 我就俾我阿爸见到我踩咧，佢话我系一只夹拐，就系、 是、啊，想象到你系咪因为嗰、那个凳啊？整得个高低高低唔啱啊！ 系啦，因为咧我系用乜嘢咧？嗱，首先第一次我系冇俾我爸见到咧，就系、是、自己走去租一啲共享单车， 啊、 因为就见到个就好似 OK 咁样啦，个钱 冇得转波噶喎，嗰啲单车 系冇得转波，咁但系 辛苦少少啊！ 但系我就我纯粹想睇下自己踩唔踩到啫，因为真系太耐冇踩，我谂紧会唔会唔识踩咧咁样，咁、 啊、 结论咧我就真系踩到一塌糊涂嘅，第一次嘅时候，但系勉强系可以由我屋企踩到。去火车站，都叫首先我已经不熟路啦，中间又要停车揾 map 啦，即系睇地图系咪啱啦。 有啲系要落隧道噶嘛，有啲位 置。哦，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我觉得新界有时踩单车最难的一样嘢就是你平时嗰条路系咁行嘅。但是原来当你去到单车的时候那个路线会不一样。有些要落隧道啦，有些就可能要经天桥啦，咁呢个单车有单车路。 同埋中间有一定有少少马路嘅。即是那些位置我反而怕咯。 哦、 我怕落马路咯。 是啊。 同埋尤其是你那些单车不是你自己用开嘛。是共享那些呢，始终它一定不是 fit 咗你的 size 嘅。是啦，咁呢个是我第一个体验啦。咁之后呢我就觉得啊一定要买一部啦咁样。但是我又很害怕、你知道因为我諗住泊在火车站外面的公共泊车位、所以又害怕被人偷、 啊、 那當然找一部殘殘地最好啦，是不是、 啊、 於是呢我就找了我一位親戚，他就說、啊、其實我有部單車不要了，你看看要不要咯、啊、這樣、 啊、那你接收了 接收了、啊、但最好笑是我不知道原來他是一部小童的 size 的單車 你咁细粒都啱啦，听乜嘢啊你？ 唔系啊，但系真系好好笑，所以点解我老豆话我哇点解你踩到纯粹夹拐咁咧？ 咁最后啱唔啱先咁嗰部单车？ 其实我到而家都未成功踩到，即系我系 你可以试下咧，将嗰个单车个座椅咧就褪高少少先。 已经褪高咗啦， 褪到最高啦。 系啊， 小童佢童到边个位啊？ 好似系我哋已经系特登揾人整，系加高咗嘅，系、 哦、 啦，系已经加高咗。咁但系咧，我觉得系我唔惯前面太矮啊，反而、哦、 即系你以前踩单车一听就知啊，你唔系踩凸头嘅。 系啊，我唔识噶。 系啊，因为通常即系譬如踩 road bike 嗰啲咧，佢哋都会用凸头，佢令到你嘅身体更加流线型嘅。咁、 哦、 如果你呢一只，譬如你大人踩小童单，咁当然啦，危险啊，又会有少少啦。咁但系如果你都仲想试下嘅话咧，咁可能真系要当佢凸头咁踩。 哦， 系啊，个身有啲弯曲咁啊，望落去几型，起码有型就唔似夹拐先。 但我想成为一个安全的道路使用者嘛。 系啊，咁梗系要啦，戴咗头盔咁先出发啦。 系啊，我谂住喺屋苑再即系尝试我嘅努力咧，成只夹拐咁样踩多几轮先，等我老豆唔好笑我啦。然后我又够胆即系踩得流畅啲，咁我先再继续咧用呢一部单车踩去火车站。 系咁啊，加油啊吓！ 好啊， 希望喺道路上边都可以撞到你。 可以嘅，你会唔会踩单车先？ 我会啊。 你会唔会踩过嚟揾我先？我哋咁 近嘅啫嘛。 你好近。 如果我自己住嗰个位咧，踩出去，其实我踩出沙田咧，大埔再入嘅地方，我踩出沙田都系讲紧可能半个钟至四十五分钟。如果快 嘅，咁快咩？ 系啊，踩得快真系可以噶。 哦， 你慢嘅、你感觉唔到嗰种速度嘅感觉， 我真系感觉唔到。 所以你嘅享乐时代应该礼拜六日嘅时候好好地锻炼一下。 系，我会锻炼嘅。 系啦，咁啊啱啦，朝头早我哋交通组阿姑又介绍咗三门仔嗰个单车径。 系啊， 咁你就可以喺你屋企嗰度一路踩到过去嗰度。咁啊，三门仔见啦，拜拜。